的凶杀。白宫说总统拜登已经听取汇报，副总统贺锦丽亦都表达向亚裔美国人社区的支持。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同埋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天气清凉。而家嘅气温系23度，湿度系相对湿度系9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有薄雾，东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3015点，升1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3974点，上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是7.766，日元是108.88，瑞士法郎是0.923，加元是1.241，人民币是6.505。英镑兑美元是1.396，欧元兑美元是1.198，澳元兑美元是0.78，新西兰元兑美元是0.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4.44美元，卖出1744.95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正安常识问答比赛第一题，密闭空间里面有啲乜嘢因素就会有危险啊？ 如果有一男一女就真係危险啦。 哎呀，讲緊嘅係有易燃气体过量氧气会有火警或者爆炸嘅危险啊。 啱咗啦，第二题。咁我哋直接将啲纯氧气泵入密闭空间又得唔得呢？ 都好喎，咪好飘啊，好纯情囉。 傻啦，咁样啊一样会发生火警同埋爆炸㗎。 直接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密闭空间危险多，确定措施要執行。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 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六点十分的时候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喂，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啦。咁啊，出边咧都开始有啲叫做和暖的感觉啦，因为好似寻日啊，咁啊都听到天文台就话咧，哎，呢几日咧可能都有机会相当温暖啦吓，咁啊相当温暖咁样。但系今日朝早带嚟嘅咧就唔单止系温暖二十三度嘅天气，仲系咧都几潮湿。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都落住毛毛细雨啊，咁啊，如果你朝头早翻工嘅时候发现，咦个地下湿晒，翻落嘅时候又发现，喂周围都系湿湿地，系啊正常噶。寻日夜晚咧都落过雨啊吓，咁但系无阻我哋咧就继续咧系出门嘅，咁啊大家都要继续加油啦。直播室入边继续咧仍然系有白卷诺陪住你哋喺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同你哋见面，早晨咧。 晨光每日一格。 好多时啲人都会话翻工要防乜嘢呢？防小人。之前经济都打咗好多啦，唔知道打唔打得甩啦。咁但系呢，有啲成功人士佢哋就会话到啦，其实小人嘅存在并唔可怕，你都唔需要觉得呢好麻烦。我哋应该抱住其实小人好多时呢都是对我们来讲一种的警醒。喂，为什么这样说啊？原来很多时候小人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针对着我们的弱点不断攻击我们。这些弱点可能是我们自身很大的弱点，也都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缺点来的，不过就咬住不放。在这个时候，其实当我们一发现到，咦，有人可以在这一方面攻击到我们，那我们应该更加要醒目，知道自己的缺点，知道自己懦弱甚至乎不足的地方在哪一个的方向，从而可以继续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好自己每一个的步骤，做好自己每一件事情。这样的话，就算人家设了个陷阱给你踩下去，你仍然可以跳出来。所以当我们工作上面对不同的挑战，甚至乎有人阻碍我们的时候，不用担心，千祈不要令到自己那个的心情有所影响，反而呢就要觉得啊，他这样都可以呢，就是令到我有失败的感觉，即是我仍然有不足啦，下次我再做好一点，或者想多一些方法防一防他，那么其实你自己都在进步的。 若大雾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爱慕，独自望着路上密密画满的记号，像是混乱又像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抱，到处去看，堕入陷阱方是太糊涂。真心被俘虏，仿佛遭圈套，探索这爱路。美态已叫我醉倒，我堕入 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呢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今朝早想同大家分享球王比利嘅故事。球王比利出生在巴西一个贫困的小镇，他很小个就喜欢足球了，很早就显露出他惊人的天分。十岁的时候，比利就因为他优秀的足球技术在小镇略有名气了。当他走在条街上，很多人都会热情地跟他打招呼，甚至乎有些人会递啲烟仔给他吃，会跟他说，喂，吃一支啊。比利好快就享受到被当成大人的感觉。慢慢比利染上了烟瘾，但是又因为他买不起烟，四周围向人家拿烟吃。有一日他在街上面又问人家拿烟的时候，竟然被他爸爸撞到。他爸爸当然很生气。回到家之后，爸爸就问比利，你吃烟吃了几耐啊？比利就细细声地说，几次咋。忽然间他爸爸伸出双手，比利吓到即刻掩住自己块面，他好怕爸爸会一下咁打落嚟。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落在他身上的并不是一巴掌，而是一个紧紧的拥抱。爸爸揽住比利就话啦，阿仔，你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员，但是如果你不爱惜你自己的身体，怎样可以在比赛之中维持体力呢？如果你染上了这些坏习惯，那你的足球生涯就到此为止的了。将来的路怎么走你自己决定吧。跟着爸爸还拿出银包，拿了几张银纸，他说，如果你真的很想吃烟的，你就拿钱去买吧。问人家拿烟，连你的尊严都没买。比利听完当然觉得很惭愧，喊晒咁啦。从此以后，比利就冇再食烟，凭住佢精湛嘅技术，成为咗一位伟大嘅运动员。成名后嘅比利曾经有广告商力邀佢代言，但系无论几多钱都好，佢都拒绝拍啲烟酒嘅广告。当有人问佢点解咁坚持呢，比利就谂翻起呢件事，佢就讲啦：喺我差啲踏上歧途嘅时候，爸爸嗰个温暖嘅拥抱，比起刮我几巴更加嚟得有力量。亦都系因为咁，我就好坚定咁走喺一条正確嘅道路上面。所以成日都话，爱嘅力量比起责骂系嚟得大好多，影响亦都深远好多㗎。 呼吸这么好，能同享多一个清早，谁还肯入夜才共舞？ 你令我记得，我也要倾诉，舍不得难道病了怎可散步，舍不得跌倒连累彼此苦恼，为你珍惜余下漫漫长路。 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外面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2%。来到星期四早上，晨光心灵鸡汤，做人好似水一样。点解做人应该要好似水一样呢？原来水能够适应任何嘅环境，如果我哋能够好似水一样嘅话，我哋就可以包容万物，而本身呢，仍然可以保持住非常之纯正。好啦，做事嘅时候应该好似一座嘅山咁样。做每一件事都要踏踏实实咁样去到做，就好似山一样咁稳重，好似山一样俾到人哋一种信任嘅感觉。水动中亦都有静，静中亦都一样有动，一切咧都系因为佢嘅柔美，佢嘅滋润。以前咧曾经话过，上善若水。水可以话咧就同万物不争的，令到我们有一种可以包容大地一切的感觉或者能力。做人呢，其实应该好像水一样，自由自中，当中亦都一样有自刚自干净自洁净，能够容得下天下万物，这个就是做人的一种气度。山因为它的形状的走势，所以有它自己独特的形态，可能有些山会非常非常之高的，有些山呢可能是很阔的，有些山它可能会高到入去云里面，又有些山它可能呢会转到入去海底很深的位置。山和水都是一样，可以就是令到我们容下天下的其中一种的比喻。做人好似水一样，做事情好似山一样。原来呢一种嘅叫做神机妙算嘅态度，喺好多年之前嘅人已经咧就系紧紧牢记住喺佢哋嘅心入面，讲明咗如何做人又如何做事。今日星期四啦，如果你回想翻一个星期你做人或者做事嘅时候，每一种嘅态度啊，有冇一种包容人嘅感觉呢？在你自己做事情的时候，会不会就是马马虎虎，样样嘢都是求其算啦，交到差就算，这样的心态呢？你会不会做不到一座山那种的稳健，做不到好像水一样包容人的态度？人呢，其实最重要就是抱住一个心去到处理每一件事，进行自己的态度，不断地去到进步的话呢，咁你就可以发觉啊，不计你嘅回报嘅同一时间，原来回报亦都不断喺你身边出现。原因就係因为你心入面有对做人嘅态度，对做每一件事情嘅爱喺度。如果係咁样嘅话呢，呢一个人就算佢唔係一个大富大贵嘅人，佢肯定都会係一个受欢迎 同埋其他人都乐于帮助佢嘅人。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再燃亮我。清风心像雨点，清新仿似你的脸，常怀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未了缘，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敢半点。 首歌是《爱的呼唤》，来自 DHN 的版本，外面23度的气温。转头会听听6点半钟的新闻简报，早上的时候晨光第一线都会继续陪着各位听众。朝头早6点到7点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和你见面。我们转头听完新闻报道回来再见。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而家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维持在零至到零点二五厘。联储局话经济活动及就业指标最近回升，在刺激措施下，美国避过一些最坏的情况，会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直至就业最大化，以及通胀在一段时间内适度高过百分之二。联储局又大幅调高今年经济增长预测至到百分之六点五，预期今年底失业率降至百分之四点五，通胀率达到百分之二点四，高于联储局百分之二的目标。不过会后声明话，受到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仍然疲弱，经济发展前景很大程度仍然取决于疫情及疫苗接种的进展。主席鲍威尔说，未来两至三年经济状况仍然非常不确定，仍然有1000万美国民众有待重返工作岗位，现在货币政策立场仍然合适。政府晚上分別將西環德輔道西軍益大廈第三期，以及銅鑼灣告士打道海工大廈和海都大廈列為受限區域。政府目標今朝分別約7点和8点完成行動。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2宗本地個案源頭不明。Ursus Fitness 群組再多5个人確診，群組累計有132人感染。早前確診的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夫婦，他們的3岁女兒亦都確診。一名曾經接種疫苗的38岁男督察前日確診，衛生防護中心認為個案和接種疫苗有冇效完全無關。世界衛生組織說仍然建議接種阿斯利康的新冠疫苗，世衛說接種新冠疫苗不會減少其他原因導致的疾病或者死亡，在大規模的接種就可能出現潛在的不良事件，發出訊息是慣例，但不一定意味相關事件和疫苗接種有關。聲明又說世衛仍然評估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最新安全數據，一旦完成評估立即向公眾通報。由於憂慮接種後可能出現的血栓風險，德國、法國、意大利等歐洲多國已經暫停使用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學聯合研發的新冠疫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同埋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天气清凉。而家嘅气温系23度，湿度系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音乐说何嘉莉的音乐选择， 所以我自己就一定要揀呢首歌嘅，就系 B B 宝利达。我觉得呢首歌实在太经典啦， 系 我即系小朋友好中意啦。佢系里面讲好多即系小朋友嘅嘢啊，即系唉好曳啊，即系好似即系不知天昏地暗啊，唔识嘢啊咁样，就带佢哋就好欢乐。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遇到突发情况，记住保持冷静，立即使出应急三式。第一式，熄灭火，学识正确使用和保养消防装置及设备，留意摆放的位置。第二式，熄自救，在安全情况下救人自救，提供社区生命支援。第三式，熄逃生， 预先计划逃生路线，疏散去安全地方。应急三式，任何人都要识。想知多啲，即刻上消防处网页 hkfsd.gov.hk 睇下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早晨啊，林慧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 唉，出边嘅天气都湿湿立立啊，我仲谂啊，会唔会好难起身咧？一打俾芭比嘅时候咧，哇，已经好鬼醒啦，佢把声。 其实咧，我好想话咧，你系咪好想有一次试下咧，系叫我唔醒？ 我都想试下，系啱啱打俾你嘅时候，你把声系啱啱瞓醒嘅。但又记得你醒、啊。 但系你要点样分辨我系啱啱瞓醒咧？ 啱啱瞓醒嗰把声咪就喂喂。哎呀，系、哦、你打俾我咁、哦、样， 我一扮下呢把声先。既然你咁样就 系、 是、啊，真系几得意啊！即系我觉得我哋呢个环节咧有个好处就系咧，其实大家都系估估下，即系诶，到底佢今日听唔听电话咧？到底诶，佢今日系咪啱啱瞓醒咧？ 系啦，又会唔会好似有一日我咁打错咗电话咧？咁样 到底系咪真系咁咧？哎呀，即系都系一个新嘅经历嚟嘅，我觉得都几得意吓。 嗯， 喂，但系咧讲下咧，呢一排咧。琴日即系中医就讲春菌啦， 系啊。 今朝早咧，唔知道大家起唔起到身啦。今朝早讲一样嘢咧，我觉得都几精神嘅。做完之后，就系咧春天嘅时候咧，因为潮湿嘅天气咧，就特别容易令到屋企嘅唔同地方咧会发毛啦。 嗯， 同埋咧，你觉唔觉得咧春天咧因为潮湿咧，好似啲鞋咧容易污糟啲，同埋咧。啲嘢嘅表面，譬如好似台咧，因为你有时潮湿嘅时候咧，会有一阵薄薄嘅水气喺张台度啦。 系啊系啊， 好似咧，你譬如摆完只杯咧，佢会有个印啦。 其实地板都会噶，我有阵时因为只脚热得滞咧，行完路之后，发觉个地板有个脚印喺度，有个空噶。 系啊，我硬系觉得咧，好似啲地方咧特别容易污糟咧，或者系黐住啲渍喺度，咁我都理解唔到点解咁古怪，即系诶咁样嘅咧，即系成日都好似容易有啲污渍啊，又或者系啲星盘咧又容易系黑啊，即系硬系觉得啲嘢特别容易污糟嘅。 嗯， 咁今朝咧就讲一个少少嘅可以自制嘅一个喷雾啦。咁就可以令到你啲陈年嘅污渍，又或者系啲新渍旧渍咧，都容易地消除嘅。 系啊，喂，等我估下，我最近咧其实都成日都好想整走嗰啲浴缸嗰啲水印渍嘅，唔知道关唔关你嗰招绝招禅啫嘛，定系同一样嘢咧？咩又加啲白醋，加洗洁精。然后又挤啲牙膏落去捞匀佢，再加水咁，跟住就喷。 加咁多嘢嘅， 系啊， 牙膏加白醋，咁你就咁搵牙膏刷可能都得噶。 唔得噶，我试过啦，系啊。 哦。 于是乎我得起心肝咧，买咗啲白醋，咁啊谂住咧，其实已经星期日嘅时候已经买咗噶啦，但系呢几日咧都未得闲搞啊，捞匀佢就喷落嗰个浴缸嗰度，因为佢话喷一分钟咧，佢就可以自己用化学嘅原理就甩咗嗰啲陈年水垢渍噶嘛。 我咧其实咧真系谂住讲白醋，但系咧我系白醋加梳打粉咯。 哦，咦呢、這个又系系啊，呢、這个都成日听啊呢、這个。 系啊，因为梳打粉咧，其实我点解会突然之间咁样讲咧？我呢一个我系真系有试过嘅。 嗯。 梳打粉咧，我平时最多攞嚟做咩咧？以前咧早一两年咧，你知唔知梳打粉咧女士嘅恩物嚟噶？ 哦， 点解？啲女士咧中意一早起身嘅时候咧就系、是一茶匙嘅梳打粉啦，然之后加一杯暖水。 真定假啊？ 系啊，咁样饮完之后咧，佢就话咧，即系令到你全日咧都会点讲啊，唔水肿啦，同埋咧你会排便咧系会畅通啲噶。 我系饮落去咩感觉噶？我想问一下， 冇好似一杯水有少少咸咸地嘅味咁样咯。 哦， 系啊，跟住我以前有个朋友咧系日日都饮嘅，咁佢又介绍过呢个方法嘅，所以我都觉得几得意啦咁样。咁咧后来咧梳打粉咧。 我个女女呢几年懂事以嚟咧，就好中意攞嚟玩嘅。咁、玩嚟做咩咧？因为梳打粉咧，佢系有一个咧，如果你沟咗某一啲物质咧，佢会令到佢有一个起泡嘅作用 噶。系啊，系啊， 系啦，咁所以咧就成日攞嚟做实验嘅，即系譬如嗰啲火山实验啦，你加一根梳打粉。 哦，系啊，呢个玩过啊，系。 系啊，咁亦都系有一个咁样嘅作用啦。咁但系咧最近咧，呢一个加白醋加梳打粉咧嘅方法咧，我真系有试过，我觉得咧系 work 嘅，其实真系可以省走嗰啲污渍，同埋嗰啲咧，有少少嗰啲水渍啊，或者系有时嗰啲嗰啲叫做玻璃胶上面嘅黑色点点咧，都真系省得走嘅。不过你需要等。少少时间啦，同埋你都需要 腌佢啦，好似腌鸡翼咁腌佢咯。 系啦，即系佢唔系一喷就即刻自己消失咯，你系需要自己搵一啲海绵啊，或者甚至乎百洁布嘅质地咧去擦走佢嘅。即系唔系话非常之容易就做到呢样嘢。咁但系咧，我试完之后咧，我觉得佢嘅清热效能系 work 嘅，但系唯一咧就系你间屋会有一阵燥味咯。 哦，咁啊，开大啲风扇吹散嗰啲味咯，开埋啲窗。 你真系要好有通风先至可以做到呢样嘢，因为我上一次咁样试呢个方法嘅时候咧 ，work 系真系 work 嘅，但系嗰阵燥味咧都维持咗一段时间啊。 哦，久久不散啊吓。 系啊，咁所以如果真系想试下咧，我觉得呢一个系可以自制嘅一个方法嚟嘅，同埋咧，我觉得佢一个好嘅地方就系、是，如果你屋企咁啱贱又有梳打粉又有白醋，其实咧你不妨可以。即系除咗好似我哋嗰啲咧亲子活动，就系教小朋友整火山实验之外咧，你可以叫佢沟一支咁嘅喷雾，同你一齐抹一下嘢，咁就训练下嗰个清洁家居嘅习惯咯。 系啊，同埋令到佢觉得咧清洁家居系可以得到快乐嘅话咧，咁即系咩啊？即系代表佢以后会自己清洁屋企啊嘛！哇， 系啊， 呢招中绝啊！ 啱啊！疫情期间好多父母都会训练子女咧，就系抹嘢噶啦，即系譬如我个女咁样咧，我有时见佢出去搭啲公共交通工具咧，你要扶嗰个扶手嘅，咁、我有时咧都会帮佢抹手啦，咁咧佢就会顺便攞佢抹完手嘅嘢咧，就帮人哋抹埋嗰条扶手。 哇，都几好喎、 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其实都真系一种训练嚟嘅，睇下你会唔会教下小朋友由今日开始咧，用一啲环保啲啦，同埋一啲简单啲嘅方法咧，去做一啲新嘅习惯啦。 好啊！咁啊，一齐大家试下啦吓，唔该晒 ，Bobby。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百科， 晨光百科。就唔係講呢一個嘅梳打粉同埋醋啊嚇，喺23度嘅氣温啊，相對濕度93%嘅時候咧，我啊已經坐咗喺直播室，咁啊望唔到出面嗰啲雲啊霧，到底嘅情況咧係多唔多，能見到好唔好？不過咧，如果中意睇日出日落，甚至乎中意睇雲海嘅朋友嘅話咧，咁啊都可以留意一下、啊。香港的山峰虽然就不是非常之高，最高的大帽山啊或者是凤凰都是950多米，其实虽然不是很高，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之壮丽的天然景色。香港春天最常见的大自然景色就是上山看云海，在山顶望去，哇，见不到陆地的，只是见到很大片的白云。但如果你问喂，我想睇雲海，可以點樣出發？係咪日日都有噶？咁又梗係唔係啦？可以留意一下天文台咧一啲嘅天氣叫做預報喎。有一種咧叫做逆温嘅情況，當佢出現嘅時候咧，其實大家亦都可以同樣留意埋噶。咩叫逆温呢？普遍嘅環境底下，越接近地面嘅温度就會越高，距離大氣層越近咧就會越凍。簡單啲嚟講，越高的地方就会越冻，即是山上面就会冻过地面。不过有阵时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高空的气温反而就会高过这个地面，这一种就是叫做逆温的情况。这个时候空气入面的水气就会在大气的底层聚集，简单来说就是在比较没那么高的地方就已经会形成了云了。当山峰就比这些云更加高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云海咯。因为香港春天的天气都较为潮湿，较容易就出现云海或者一个叫做雾海的情况。 好啦，我哋可以喺一个叫做高空气象观察嘅呢一方面咧，可以观察得到啊高空空气嘅温度噶，例如系一啲其他嘅风速啊、风向啊、垂直嘅变化，全部嘅资料咧都系咧喺天文台嘅网页嗰度公开俾大家咧就自己睇噶。好啦，天文台咧就曾经讲过，有四个嘅指标啊，可以咧就系睇得到呢一个叫做云海嘅情况。第一有微风。微风括住低于三级风力，仲有湿度高，高于95%。诶，而家93%，有机有机。好啦，云层低，低嘅意思咧系喺300米或者以下。嗱，狮子山系高500几噶，如果你话上到狮子山嘅，咁啊都已经去到400几500啦。咁啊，但系呢个云咧喺300米或者以下啦，你一样睇得到噶。仲有第四个条件咧，就喺日出之前咧，就较为容易睇得到嘅。咁大家咧就可以记住呢啲嘅 notes， 咁有机会咧就可以去自己揾下。诶，今日咧好似嚟紧将会有云海咯，出发可以睇下云咯。 相信自己，呜呜呜呜呜呜，还计清楚有重担替你放低，还计清楚要抱抱你身世，计清楚再贵，承诺很矜贵，未来陪着空将或智慧，诚诚实实与你一世。 咁啊，早上嘅时间已经嚟到咧，就系朝早嘅6:47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我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 Circle， 机构电脑分析师阿图， 香港自然探索学会委员 Christina， 我哋会一齐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朝6开始， 晨光 KOL 带你用唔同角度睇生活，每朝6开始，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朝早嘅 KOL 咧，梗系要揾一啲时装同埋衬衫都好叻嘅人出嚟啦！早晨啊，海。 早晨 ，Barbie。哦，我成日都好羡慕嗰啲女仔咧，拎住一个细细嘅斜孭袋咧，攞嚟衬衫咧，其实都唔错噶。 哦，系、哦，我其实咧都想问一下你，其实手袋咧喺你心目中嗰个定义系点样咧？ 嗱，我以前咧真系唔谂过实用性嘅，但系而家咧最紧要咧就系装到一部电话，咁就 OK 啦。其他嘢咧，我宁愿会拎多一个细细嘅环保袋或者手抽袋嚟装咯。 喂，咁你都好好、哦，因为咧其实好多女士咧心目中一个手袋咧嗰、那个实用性咧一定行先嘅，即系会觉得咧，总之就系即系将所有嘅家当咧。都要擺曬落去個手袋咧，嗰、那個先為之一個手袋咯。 嗯， 真係有，所以我覺得你嗰個對 fashion 嗰個 sense 其實都好好啊，真係。 其實唔係啊，我只係喺個實用性嗰度着手咋，因為我覺得咧最好個手袋就可以長期更新啊。咁點樣為之更新呢？就係孭咗都唔覺得自己孭緊個袋咁樣咯。 係啊，都係㗎，因為環保袋又輕啲啊嘛。咁、然後，譬如你再拎個小斜孭袋，咁你就可以將一啲真係你成日攞嘅嘢，譬如銀包啊、電話啊，咁就可以更新咯。我自己都會有呢個習慣，其實 係。但係咧，我今朝早聽阿海你講咧、我先知原來呢一種咁細細到好多人都覺得咧，可能實用性唔係咁高嘅袋有個名嘅喎、 係啊，即係咧同個咧廢字都有關喎，即係大家覺得冇用嘅嘢咧就係廢啊嘛。係 啊。 咁譬如喺台灣啊，或者其他地方啦，佢哋咧就會有個名俾佢咧，就叫做小廢包。 嗯，小廢包啊，咁得意。 因為有啲人就會叫手袋做包咁樣啦， 係啊， 小廢包啦。咁甚至乎有啲就會叫佢做迷你小廢包，即係小廢包已經即係夠 已經夠細啦，仲要迷你。 迷你喎，即係就費上加費啦，即係乜嘢都擠唔到嘅咁樣，或者啲迷你包啊、迷你手袋啊咁樣啦。咁呢一件都唔係一樣好即係太過哇，真係超級爆啊！即係近呢一年先爆出嚟嘅嘢。其實譬如我自己為例啦，我就唔理，即係我雖然我會中意襯衫啦，但我又唔係好理個潮流係咪特別興嗰樣嘢而用嘅咁樣。咁我自己就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啦，我就會貪方便嘅，我就中意孭一個斜孭袋。塞到部電話，然後可能放到少少卡，譬如我自己出入大廈咧，我要拍卡嘅，咁我就會將張卡咧就攝埋入去咁樣，咁然後就拍卡啦咁啦，咁就方便。因為我好大頭蝦嘅，我成日會咧部電話唔知去咗邊啊， 所以就孭住啦。 冇錯啦，咁我就將部電話更新咧，我就覺得即係起碼你知而家部電話緊要個銀包咁 啊，係啊， 起碼部電話咧就跟住新。咁慢慢跟住有陣時又睇下啲即係關於啲 fashion 嘅資料啦，咁原來都有個名俾佢啦，就叫一個小廢包或者迷你包咁樣。其實如果早兩年左右啦，咁2019年左右，即係一啲嘅時裝周啦，各大嘅 fashion show 啦，其實好多大品牌咧都有推出到呢啲咧所謂呢啲迷你嘅包包嘅。 啊，我就係啱啱想講啦，最近咧我有時咧都會睇下即係啲手袋嘅行情啦，有時想幫自己買下袋咁樣啦。我發覺咧呢一類小廢包咧，佢價錢咧都幾相宜喎。嗱，如果講緊啲牌子咧，可能係閒閒地一個包都五位數字嗰啲咧，如果你將佢同款，但系变咗一个小废包嘅 size 咧，哇，真系平一半有多嘅、 会啊，所以咧就变咗我哋叫做好易入口啊。对于啲大嘅品牌嚟讲咧，可能真系唔系咁多人负担得到啦。咁但系呢啲即系迷你嘅手袋咧，变咗就系、是、好多人觉得喂价钱好相宜、啊，而我又叫做拥有咗一个有牌子嘅袋，咁而的而且确咧，佢哋真系好千变万化嘅出得，所以都好吸引。即系我唔系话要鼓吹啊，真系要追個名牌，因為佢平所以而買。其實我自己就唔一定係名牌嘅，因為其實跟住都好多，其實譬如韓國嘅牌子啦，或者甚至乎有啲係唔同地方嘅 handmade 啦，即手做嘅，咁其實佢哋都會出呢一啲嘅迷你袋仔。咁我覺得你作為一個 fashion 去襯衫，好似你頭先講斜孭啦，其實佢都唔一定完全冇實用嘅價值嘅，佢都可以代到你少少嘅隨身物嘅。咁你當係一件 accessories 咯，我自己會覺得佢係一件飾物，我覺得都係可以嘅，因為佢嗰種千變萬化咧，多到咧就係、是、譬如水桶型會有啦，係啦，會有最 basic 可能係一個圓形啦，方形啦，其實方形唔係好擠到嘢嘅 ，OK， 咁啊方形啦，跟住會甚至乎有啲係出到啲棒球帽嘅形狀啦， 哇， 三角形，即係你可想而知棒球帽嘅形狀就更加擺唔到嘢， 係啊。我有見過有弧形咯，弧形都係唔係好擺到嘢。其實 啱啊，甚至乎有啲就係、是、你斜孭已經算唔錯噶啦，咁樣啦，即係斜孭到啦，係咪？咁有啲咧，其實就係佢會玩到就真係細到可能嗰個大細個 size， 你預真係得5cm×5cm。咁你可想而知，真係一部電話都擠唔到，咁佢哋就會要嚟掛頸啊，好似一個頸鏈咁樣，仲有一個掛頸嘅頸飾啦。咁啊，早兩日都會有係玩咧，係戴手腕咯，佢會係一個圓形嘅設計，咁然後戴手腕。咁我都會諗擠咩好咧？咁 擠一個 coin 緊要啦，係啦，一個 coin bag 咁樣啦。OK， 咁啊都唔緊要啦。咁啊即係最緊要就型同埋靚啦。有啲就會係腰 bag 咁樣咯。或者就係佢有個扣咧，放你，譬如你著牛仔褲，佢就會將你可以將個扣咧扣落你牛仔褲嗰個穿 belt 嗰啲位嗰度。係啦，咁所以都幾 千变万化咯。咁同埋头先讲话，即系如果真系大家女士们讲到嗰个实用性嘅话，头先都讲啦，咁有即系我哋讲咗啲或者几 cm 定几 cm 嗰啲就去到好绝啦，系咪？真系好废啦，咁都唔废嘅，我觉得你 快到八达通同埋身份证 系唔废噶 ，OK 咁但是有一些的 size 其实都足够放到你基本的物品的。好像刚才讲就是说譬如你的手提电话啦，最重要的这件事啦，锁匙啦，可能你遮包 tissue, 搓手液这样。如果你要保装的话呢，我觉得而家出街保装都不需要带太多东西啦，可能你都是一个粉盒加支唇膏，最重要就是塞落一个环保袋。 没错，我很同意这件事。 好好 喎、啊，系啊，买嘅时候真系要度清楚啲 size， 尤其是咧，而家你知咧，啲手机嘅型号咧，可能今年咧又出大半寸，出年咧又再厚多少少，咁你就真系要度清楚，诶、你到底嗰个小费包咧会唔会争少少，就系啱啱塞唔落你个电话咧？ 冇错，冇错，冇错，即系呢样真系非常之紧要。咁我自己都系嗰句啦，其实几方便，同埋当你咧开始用呢啲细嘅手袋嘅时候咧、你就会有个习惯，我觉得几好，你开始执银包。 啊，系啊，你会开始清下啲手袋入边嘅垃圾啦， 因为咧。你平時如果孭大袋，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大袋怪嚟嘅，咁孭大袋嗰陣咧，個袋子一定唔清理嘅。然後就乜嘢咧，即係直接啲講啊，即係狗屎垃圾咁樣都會擠曬落去啦。唔執係啦，唔好理佢。咁啊，總之就孭上身就行啦。咁然後我就加一個斜孭袋，我就行。咁但係當你再用呢啲頭先講啦，當你唔係廢到乜嘢都擠唔到嗰啲包嘅時候啦，即係嗰啲手袋咧，其實夠你擠我頭先所講嗰啲隨身物咧，你就會有個習慣開始。銀包不可以太大，你就會有一個清理銀包的習慣，譬如有一些呢即已經過了期的單啊、一些可能已經過了期的印花啊、原本在你銀包裡面你就會開始清理它，因為銀包太大太脹，好像件厚多士咁樣咧，根本就擠唔落你嗰個迷你包嗰度。 冇錯，甚至乎可能連信用卡都咳咁兩張。 冇錯，咁啊，即係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係講到底咧，其實就係話fashion 嘅嘢有陣時唔一定要好實用嘅。我哋試想，其實你屋企插花，其實嗰盆花都唔係實用嘅， 都係美觀啫。 啱啦，但係佢就可以令到你間屋更加有生氣。咁我覺得有陣時時裝其實一件飾物好乜嘢都好啦，其實都係令到你個人望落去更加 trendy， 更加有生氣。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時裝帶俾我哋嘅快樂咯。 冇錯。其實有少少嘅點綴咧，除咗點綴咗個 outlook 之外咧，亦都點綴咗自己嘅心情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試下玩下呢啲唔同嘅潮流啦。唔該曬海。 好，下次再傾。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唔該曬 Barbie， 唔該曬阿海。啊，六点五十六分咯，咁有一个咧，即系 coffee time 嘅时候咧，我最想同大家讲咩咧？呢个咧都系同环保有少少关系嘅，因为有一个调查咧就话到啦，啊，市民咧喺疫情底下啦，咁啊使用咗好多咧就系唔能够回收嘅口罩同埋手套啦，咁啊呢一啲叫做嚟自卫生方面嘅废物咧，的而且确咧系增加咗好多噶啦。咁但系如果要认真对待环保嘅问题咧，啊，原来有好多人咧，除咗系呢啲叫做我哋冇办法避免嘅叫做弃置物之外啦，就系女士好多时都有好多嘅化妆品啊。好啦，呢啲嘅化妆品咧，佢有好多唔同嘅溶液嘅，有啲咧可能系美肌啊，有啲可能系整只眼啊咁样。咁咧，每一种嘅颜色咧，或者每一种嘅调配，都会有佢哋自己独特嘅樽咧，就喺呢一度咧就装住呢啲嘅液态噶嘛。好啦。咁而家就話到啦，原來咧香港啊都有非常之多嘅人咧，係對於咧就係叫做回收翻呢啲美妝產品嘅包裝同埋容器咧，係非常之忽視嘅。啊，僅僅只係得三成嘅人咧，係曾經啊喺呢一方面咧就落過筆嘅啫，即係曾經啊回收過。嗱，我自己咧喺屋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呢一类型嘅胶樽嘅，咁啊有阵时咧，我自己都好想咧就系回收，不过咧又唔系话咁容易见得到回收嘅地方，最多只能够咧就见到嗰啲叫做即系政府嗰啲咧胶樽回收咁样。咁如果你话有好多唔同嘅物资啊，或者系购物嘅时候咧，仲有好多嘢都想回收，系啲咩咧？就系嗰啲洗头水嗰啲樽啊。外国咧有好多嗰啲叫做环保少少嘅，即系叫做我哋而家都有嘅。但系譬如用喺玻璃水嗰啲咧，就有好多叫 refill 嗰啲嘅叫做包装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洗头水，好似比较上咧，暂时都系比较上少啊。一买就买埋嗰个喷嘴咁样。咁嗰個咧就唔使每一次買嘅，但係我哋就要俾咗相應嘅價錢。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喺呢一方面咧都可以再進步啲嘅話咧，咁我哋堆填區個壓力咧就會再少啲啦。 或者咧有啲人就中意洗头水，每一次咧就选择翻咧净系有一啲环保包装嘅，咁样啊，亦都可以咧做到少少环保嘅效果啦吓。好啦，时间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早上嘅7点，咁啊，我哋咧转头分道广播之后，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嘅，咁啊喺一阵间听完新闻之后咧，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再见啦。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斯利康同牛津大学联合研发嘅新冠疫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同埋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天气清凉。而家嘅气温系23度，湿度系相对湿度系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你估唔估到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咩地方呢？ 我系 Vincent， 我系印尼人，系一个学生。我中意深水埗，因为嗰度买嘢好食，嘢都好平。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啱啱够65岁，搭车扣2蚊就得啦。 系、哦，你而家用长者或者个人八达通就用到2蚊乘车优惠啦。 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嘅个人八达通都有同样优惠噶。 咁我借用你张长者八达通，咪可以2蚊搭车咯？ 咁系犯法噶，唔合资格嘅乘客用2蚊乘车优惠，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检控，千祈唔好试啊！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冇得去旅行，咁咪好好咁行下自己嘅地方咯。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台湾媳妇熊猫，同大家分享到底台湾人系点样去攻白垩，点样去享受大自然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快感觉利量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早7:07嘅时候啦吓，咁啊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白权豪喺朝早嘅时候先同你望一望。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突然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出面呢就有啲唔知有冇雨粉啦，我返工嘅时候五点几有啲雨粉啦，唔知而家交通情况有冇受到影响呢 ,Didi。 早晨啊，小 早晨啊， 咁暂时呢我返工都仲未落雨粉嘅，咁你就早过我啦。 我真係落完囉。 落完啦，希望唔好再有啦，咁稍后先知啦，天气又加咩好啦。咁讲返交通先啦，咁而家呢由于受较早前嘅强制检测影响啦，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军益大厦第三期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同埋介乎告士打道同埋谢飞道嘅一段景隆街仍然封闭㗎。重复多次啦。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军益大厦第三期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还有介乎告士打道和谢飞道的一段景隆街，即是封了一段的景隆街。而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隧道都是恒常那条开始车多，红隧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的，是这么多。 嗯，那景隆街那里封了，都可能会影响到谢飞道一带，塞下由小路塞到出大路。 嗯，果然是揸车的朋友。 是啊，因为去到呢啲转弯位嘅时候咧，就因为封咗条路，有啲人又唔知啦，有啲人就冇留意啦，或者本身系需要兜翻嗰条路咧，又会周围揾路再走咁样。不过每一次咧见到有改道嘅时候咧，咁啊路面上面嘅路牌都话俾大家听，到底你可以点样兜翻去你想去嘅路嘅。 嗯，同埋可能现场咧都有交通警指示叫你点样行啦，咪搞到好混乱。 系啦，咁除咗呢个改路之外咧，喺路面上我谂好多司机或者系。普通市民都應該會成日見到。嗱，我哋而家就話有好多唔知歐盟幾多期嘅車咧，咁就話行嘅時候路面就會令到空氣清新啲啦。不過咧，耐唔耐都仲會見到啲車咧噴曬黑煙，但係仲喺條路嗰度行。哇！一行過嘅時候咧。好彩而家有個口罩喺度咋，唔使即刻吸咗佢嗰啲廢氣啊！但係都幾辛苦喎、啊。呢啲其實有冇得即係投訴佢啊？定還是要同翻個司機講？定係我哋應該點樣做咧？啲啲 係啦，嗱咁啊，小白咧，其實咧，如果遇到咁嘅情況咧，就要向環境保護處投訴嘅喎、 啊。哦，唔關運輸處事嘅， 係啊，唔關事嘅、哦，原來係關環境保護處事嘅。咁有三個途徑啊，嗱，擺聽三個途徑啦、哦啊。第一個途徑咧就係填妥佢嘅表格俾你，喺網上面遞交。另外一個途徑咧，就係列印咗佢表格之後咧，填妥之後咧，係寄去或者係傳真過去， 仲要填方 㗎。是啊，要 車走咗咯喎！ 你會可能你要記低車牌噶嘛、哦，你唔會由佢走、哦，你會記低車牌噶嘛。 或者即刻影低咗張相咁樣。 係啊，你會記低車牌嘅，你冇理由就咁樣啊、哦！見到黑煙你唔記低車牌嘅、啊，你咁醒目。 啲黑煙太黑啦，遮住咗車牌啊！啲啲。 咁你盡量諗辦法啦，係咪？未知黑到咁恐怖嘅，我諗。好啦，有三個辦法啊嘛。第三個辦法咧就係咁啦，有啲人或者唔識上網啊，又唔費事去記啊，咁啊可以打電話有條熱線嘅。 1823啊。 2838311，1823好難。先好耐先覆你，2838311呢三個途徑，明唔明先？ 我明白。 第一個途徑就係填表格，因為佢咧你擺你一計撳環保署嗰個網頁咧，佢已經有個表格俾你填嘅，網上提交。 嗯、 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列印咗個表格之後咧，可以郵遞或者傳真嘅方式，咁呢個比較係以前嘅方式啦、嗯。第三就最快捷啦，打電話去啦。咁但係咧原來咁，你哋要注意，如果想投訴嘅話咧，係唔會去到環保署咧，係唔會跟進污染事件發生超過30日先提交嘅資料。哦、即是你不要见到之后30日才去投诉，不好意思了，即是30日之内就不受理的， 是 原来是这样的， 最方便或者快捷想反映，我们说不会不要经常投诉，反映这件事呢、嗯、可能是如果你的车本身红绿灯位停在这里这样，那我们可以拍张照片，系啦，咁跟住個車牌又喺度啦，咁又有黑煙啦，係咪先？咁啊，容易翻咧就向有關嘅部門反映翻。不過咧都要講翻，1823咧都有個 app 嘅，咁啊係啦，咁入邊咧亦都可以提供翻照片啊。嗯、其實佢哋就會幫大家咧就轉介翻去相關嘅部門咁樣咯。 嗯，兩樣都有咯， 係咯，兩樣都有啦。 好似我啲好中意咧同人哋傾偈咧，好中意聽下把聲啊嘛，係 咪啊？ 空氣中交流，我仲未講完嘅喎，小白。咁其實咧環保署咧，佢當時咧成日收到投訴之後咧。即係處理啦，冇話投訴啦嚇。咁樣咧，佢就會查核有關嘅車輛登記嘅資料。咁、 哦、 如果登記嗰個車牌咧無誤之後咧，即係車咧車牌咧同個車主無誤之後咧，佢、就會發信勸喻咧個車主盡快檢查車輛嘅尾嘅排放煙度。 哦，都係勸喻先嘅， 都係勸喻先嘅。 哦， 咁你有冇知道我哋原來咧，我成日聽的士台咧，的士台會同我哋講嘅喎，佢哋咧會叫咧嗰啲叫做墨魚咧同埋黑點嘅。 哦，係咩？ 係啊，邊個位有墨魚啊？邊個位有黑點啊？咁樣啊。 哦，咁啊，即係代表啊嗰度啲一度有啲車咁 樣。係啊，有啲人查車咯。 哦，明白明白，好啦，哇，呢啲即係資訊都。好重要啊！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阿欧啦。喂，阿欧你好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出边天气黑唔黑啊？会唔会好似嗰啲唔知咩车咁啲黑烟咁犀利咁啊？ 一样啊，都系灰蒙蒙一片啦、啊。头先小白同埋 Didi 讲嘅都好冇两样啊！意思系乜嘢咧？即系望去天空啦、啊，都系灰蒙蒙一片啊，能见度咧相当低啊吓。咁啊，头先我都忍唔住影咗张相俾阿小白睇啊，睇下你 WhatsApp 你又会睇到一张相咧。根本连香九龙半岛嘅建筑物都睇唔到。 哇！喂，我开咗张相咯。其实你就咁由广播道望翻出去，连旺角嗰啲高啲嘅商场都见唔到咯。 连旺角嗰个朗咩坊都睇唔到。今日真系乜都睇唔到啊！ 伦敦咁样，我哋雾都而家变咗。 雾都估下估下咁样，可能系咁。咁所以如果你住得高啲嘅地方，哇，住半山嘅，咁可能今日都真系相对潮湿啦，同埋都好多雾气咁样。咁所以咧，即系驾驶人士都要注意啊。咁唔知系咪真系要开翻啲雾灯啦？咁样，如果你话驾驶方面啊，最紧要就系大家安全啊，保持安全距离，咁啊，等人哋嘅车见到你，你又见到人哋嘅车，咁先可以做到嗰个安全嘅效果啦。咁啊，今日湿立立噶啦，即系都没精打采啊！见到街上边嘅行人咁啊，都系拖住疲累嘅身躯咁样去翻工。 你行过去熬醒佢啊！你行过去精神啲啊！ 我嘗試啦，可能我都唔係好精神啦，要等佢過嚟熬醒我。唔係嘅，OK， 精精神神啦嚇，咁啊嚟到星期四啦，見到咧有差唔多翻埋，譬如聽日工啦， 家鄉啦 ，Friday 啦，係啦，望到家鄉，因為好似小白之前咁樣講啦，三月咧就真係難過少少，因為咧冇乜公眾假期，即係對於普通打工仔嚟講咧就。過埋三月咧，四月就見到有復活節啊，同埋清明嘅長假期咧，咁啊又係見到啲盡頭啊！唔知呢啲利友啊，呢啲利友可唔可以利友到大家今日翻工精神啲咧？ 可以啊， 工作啦！ 你直頭應該諗啊，三月一過一踏入四月嘅時候，就已經一紮公眾假期喺度。你諗下嗱，而家都三月十八號啦，其實都係得十日到嘅啫喎，幾快係咪？ 是啊，所以呢做人呢積極樂觀正面呢好嘅日子呢就會嚟臨㗎啦，咁樣咁啊補多一句啦，咁日都有啲魚粉粉啦，所以呢收音機旁邊你呢都帶定把遮呢就有備無患啦。 啱啊，喂，有啲魚粉粉你都快啲返入嚟一齊做節目啦。 好 转头见啦，咁出面嘅天气详细方面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初时候一两阵嘅雨，以及咧局部地区能见度系较低嘅，咁啊，欧都话咗啦，哇，出面真系灰蒙蒙一片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会去到大概27度噶，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啊，相当温暖嘅，咁啊，早晚沿岸有薄雾，星期日咧北风啊增强噶啦，星期一。朝头早咧，咁啊早上嘅时候啊，天气亦都咧会见到清凉啦。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咁啊时间嚟到朝头早嘅，而家系7:16，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啦。 晨光大学。 朝早嘅晨光大学继续有 Jerry 同我哋讲下经理人嘅嘢啊！早晨 ，Jerry。 早晨 ，Bobby。早晨，各位朋友。 嗱，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咗经理人嘅角色啦。你知啦，以前咧俾人个感觉就系大众媒体可能都不外乎系电视台啦、电台啦，又或者系传媒嘅访问咧，就会令到个艺人真实嘅一面咧就曝光啦。但系而家你知唔系噶嘛？你线上线下咧，即系你自己都有个社交平台，自己随时随地发一个消息咧，都分分钟咧令到人觉得。哇！喺乜呢个人咁样嘅？咁同佢个形象咧，要点样去贯彻或者包装咧，都可能系一个难题嚟嘅。 其实唔应该好难嘅。 嗯， 如果你唔去谂得太多嘅话， 嗯， 我好坚持就系你系嗰样，你就做嗰样，将佢放大啲。你唔系嗰样嘢嘅话，除非你好想去发掘自己另外一面啦，俾人睇到啦。如果唔系，你都唔系嗰样嘢嘅，冇唔需要。刻意啊，即系你本身唔系一个煮嘢食好叻，甚至乎你都唔中意食嘢嘅人。啊，你见啊周街个个都喺度做紧啊街坊厨神，你又走去做，咁其实嗰样嘢 work 唔 work 咧？喂，你中意弹琴嘅，你咪继续弹琴咯。弹琴都有好大嘅受众噶，所以就我又唔系话十分去担心系咪一定要兴嗰样嘢就做嗰样嘢咯。不过你讲得啱嘅， 傳統媒體同而家有我哋叫做自媒體啦，自己可以經營自己啲頻道啊、社交平台啊咁樣。我一方面咧，我又覺得其實你都係對外嘅，因為都係俾人哋見到嘅、嗯。但係我會分開兩樣嚟講嘅。傳統嘅媒體包括我哋而家做緊嘅電台啦、報章雜誌啦。有少少夕陽工業啊，我唔係十分贊成嘅，因為點解啊？訪問好簡單，電視台又好，電台又好，嗰、那個應酬性係強嘅。你冇翻咁上下，我唔會訪問你咯。 嗯， 係嘛？自媒體唔同，我社交平台唔同，我個個都可以開嘅、 啊， 你開幾個 account 都得嘅噃。啊，當然你做到某一個位多 followers 嘅時候，多粉絲嘅時候，咁你都得到嗰方面嘅認同咯。咁但係目前嘅傳媒傳統嘅媒體，一定係你有翻咁上下先至揾你嚟做訪問。啊 ，Barbie， 你哋都好清楚啦。 係、 啊，我自己都做緊節目主持，我自己都好清楚啦。係嘛、 啊？ 咁所以咧，我哋去得到咗呢啲機會咧，我依然係好珍惜嘅，作為一個經理。 嗯、 啊，咁至于你话自家嘅社交平台，确实系嘅，比较难。我唔好用控制去讲咯、 嗯， 啊，因为你去做一个传统嘅访问，写嘅有编辑，录嘅有节目主持，系、嗯、嘛，有监制，有编导，甚至乎有导演，你讲错嘢嘅机会咧系少嘅，除非真系做现场直播嘅啫、 嗯、 ，which 唔系好多啦。咁所以有人叫做帮你。包底啊，保咗个底先啦、 嗯。 啊，社交媒体唔同啦，你真系突然间凌晨四点钟， 系 我瞓到我卒之都可以瞓觉嘅时候，你我瞓咗唔够五分钟，你就发咗条post 出街，咁嗰啲就系真系比较难控制嘅。所以你问我嗰、那个喺呢一方面嘅难度咧，其实就系要更加比以往更加花多啲时间去倾偈啊，同个艺人或者同嗰位艺术家或者嗰位运动员去或者嗰位摄影师，我哋去倾。喂，其实你嗰个社交媒体咧，你点解要咁样做咧？或者你想做啲乜嘢啊？社交平台、社交媒体其实唔系单单净系一个你去抒发情感，嗰样嘢唔系你噶。当你决定嗰样嘢开咗系公开，嗰样嘢其实已经唔系你嘅。点解啊？唔系嗰样嘢系我嘅，你系一个公众人物，你公开嘅嘢就唔系你噶啦，系属于大家噶。啊，咁你首先第一件事你要接受咗呢样嘢先，而唔系话个社交媒体账户系我嘅，嗰样嘢就属于我，我中意点就点。所以其实先唔好讲你写啱嘢定写错嘢，写靓嘢定写得嘢唔够靓，系首先你要知道嗰样嘢。究竟是属于哪一个的呢样好紧要。 是。咁又引申到一样嘢就是好多时呢都会听到啲艺人有时会讲一句啊是啦好似个私隐度低咗或者呢所有嘢嘅透明度好高咁样。系咪真因为正正就系咁样啦。 咁社交媒体啦同埋而家呢个世代啦人人都有部手机。人人都影到相人人都拍到片仲、 啊、 要方便到啊唔使 5G 嚟啊 ,4G 嘅。 咁个掣已经全世界都睇到啦。 係啦已经不得了。咁私隐度低咗呢个系事实啦当然系事实啦。你去做一个需要有观众嘅行业哪边商你又要有私隐度。咁你要自己去思考一下囉。是不是有少少本末倒置呢 嗯、 啊、你又要人哋欢呼你又要人哋唔走嚟睇你喺做一啲你唔想人哋见到嘅嘢。 嗯。 咁其实係你自己对于嗰个现实嘅情况唔理解。 嗯。 所以变咗你话咁、哎、但係我接受唔到喎咁我接受唔到点呢当然啦好终极嘅我会叫你转行啊。咁、啊、如果唔系转行嘅话你可能考虑既然都话私隐啊嘛，即系啲私人嘢啦， 即系唔好出街咁样。 咁你咪唔好喺街度做咯，系嘛？即系其实唔系啊，真系冇选择。同埋大家要记住一样嘢，唔系净系艺人先至需要私隐噶，我同你都需要私隐嘅 Barbie。 系啊， 我哋而家好公开咁样喺度开紧麦讲紧嘢。如果有听众send email 嚟话，哎呀，你哋讲得好好啊 ，Barbie 好中意听你讲嘢啊，又会有。有人话哇 ，Jerry 你把声好难听啊，亦都可能会有噶噃。 咩意见都会有 嘅。咁、啊、如果我唔想俾人哋批评嘅，我唔好喺度讲嘢咪得咯，系、嘛？即系所以唔系冇选择，但系都系嗰句，一定要了解嗰个行业嘅属性。你去尊重个行业，你先至有机会得到人哋嘅尊重。 啊，我知啦，即系老生常谈，成日听啲老前辈讲就系、是、食得咸鱼抵得渴， 都啱噶。 系咯，好啦，咁我哋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 Jerry。 Thank you。 被贩卖，痛痛都博爱戴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捏造更坏，痛痛都要刮太阳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划过的山水，风钓鱼地雷，而低调实在没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讲得多变了告解，望着斑马生态，听着就像录音带，这么一个世界如何到底？精算的金句，品种很多类，小细数，求细声小许，高物都未对，低俗地就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 佢系郑欣宜啊，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好啦，欧由呢个五里云雾入面咧，翻翻入嚟直播室啦， 再去高啲啊，上月球好唔好？ 小白 好啊， 系啊，喂，迟啲真系有机会移民去月球噶嘛？啲人依家仲讲紧话， 我谂应该系百几二百年之后嘅事咯。 系咪我同你有机会睇到咧？就真系唔知道、不过咧，已经有公司咧未雨绸缪啦。嗱，话说咧，英国啊一间咧消费信贷公司啦，即系借钱俾人嘅公司啊吓，咁啊话。可以俾大家抵押一啲物品啦，咁因为咧月球居民啊，每个月嘅生活费系每个月嘅生活费啊吓，大概要254万港币。 哇 哇， 咁都啱嘅，上面咩都冇，空气都冇。 啱，但系二百几万港币，不如留翻喺香港算啦，香港 好使、啊， 每个月都使唔到二百。嗱，当然。我同你使唔到啫， 有人使到嘅， 大把人使到啦。香港咁多有钱人， 系啦， 咁多好嘢食，咁多好嘢食，咁多靓车，系咪先？你话过年嘅时候初一、初二、初三，嗰啲靓车成亿咁样喺条街嗰度，系咪先？ 排队 咁多嘅咩？原来啊， 系啊， 真系集合埋一齐先见到咧个价值啊！ 系， 即系有时我哋行下，譬如大埔都有时有啲靓车喺套路讲个咦咁样经过去啦，咁你都系一架啫，后边尾随一架都系两架啫，冇话有十几廿架靓车咁样出现噶嘛，咁所以真系好夸张啊！咁啊，唔知啲叫做富裕啲啊，或者有钱啲嘅朋友有冇谂过咧，上去月球嗰度居住啦？嗱，同你讲，依家大概咧约数啊吓，254万港币到，咁啊，一旦地球人咧涌上月球定居咧，呢一间公司话咧。 當地的房地產價格咧，更加會上漲 27%。 當地即係月球啊， 係月球啊，月球表面啊，月表啊，月表啊，即係月球表面嗰度啊。咁啊，呢個研究咧就計咗月球表面咧建造首個家園咧，將會耗資咧4000多万美金嘅，大概3亿港币啦。首間功能齊全嘅房屋咧，就有咧防隕石嘅窗口啦。即係其實都好貼心啊。 但你信啊，防隕石喎、哦。 都信嘅，好似依家 好难防嗰啲大粒啲咁又挡唔到咁， 可能用强化超级强化嗰啲纳米强化玻璃咁样咯，估计系咁。因为咧，我哋成日未话车头嗰个玻璃咧，未俾啲石仔会击碎嘅。 系啊，系啊， 依家都研发咗好多新嘅玻璃，当然未必系原厂俾你嗰个配置啦。咁、你可能出去换个块劲啲嘅玻璃咧，即系。防彈即接近防彈嗰個程度，因為有啲歐洲車其實喺香港咧，某幾個牌子咧最高端嗰啲咧，佢車尾咧真係有防彈級數嘅玻璃喎，即我都係睇報紙睇到嘅啫，係咪先？咁所以咧，即係可能咧呢個防隕石咧都不是夢，咁啊仲有呢個冷熱空調啊呢啲設施啦，咁啊售價咧就大概一間屋咧31亿港币咁樣，咁哇其實都喺月球生存咧都唔係咁容易一件事。 咁浮下浮下咁有冇重力裝置啊？ 有重力裝置啊，亦都咧俾你喺間屋入邊咧可以有一個温室咧種植食物啊，咁樣啊嚇，咁啊不過咧要有大量水去灌溉咧，咁啊污水化淡咧就係當中咧要用最多錢嘅一個地方咯。咁啊諗到真係好仔細嘅，就唔係話空口講白話，哇254万點用啊咁樣，就唔係單單係咁，即係佢都好仔細羅列出呢啲咁嘅條件出嚟咯。 今日係3月18日，星期四，農曆2月初6，適宜開市交易。 咁我大手大手买入， 唔好咁冲动，做足准备先。今日忌迁徙栽种， 咁我唔淋花啦。 咁都得，今日都系全国爱肝日， 我要拥有健康嘅身体。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营盘德富道西军益大厦第三期上午大约7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直至凌晨2点，大约18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自上週大約7点起，受限區域內已經進行檢測的人士，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信，或者佩戴手環以證明接受強制檢測，可以在向人員提供個人資料之後，經由指定出口離開。政府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775户，當中大約70户沒有人應門，包括一些確診個案和可能已經接受隔離的住戶，亦都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會採取措施跟進。特區政府表示，對以醫護專業名義就接種疫苗向公眾發布基於政治立場針對個別疫苗的不實言論，試圖抹黑疫苗接種計劃，誤導市民抗拒接種疫苗，將個人政治利益凌駕於公共衛生，予以譴責。發言人回應有組織以醫護專業名義指科興疫苗數據不足，而動搖公眾對接種疫苗的信心。特區政府強調，所有在香港使用的新冠疫苗都按照法例審批作緊急使用，確保有關疫苗符合安全、效能和質素的要求。重新疫苗接种是有效控制新冠病毒重要的公共卫生措施，当中不应该涉及任何政治考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仍然建议接种阿斯利康的新冠疫苗。世卫表示，接种新冠疫苗不会减少其他原因导致的疾病或者死亡， 在大規模的接種就可能出現潛在的不良事件，發出信息是慣例，但是不一定意味相關事件與疫苗接種有關。聲明又說，世衛仍在評估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最新安全數據，一旦完成評估，立即向公眾通報。由於憂慮接種之後可能出現的血栓風險，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等歐洲多國已經暫停使用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學聯合研發的新冠疫苗。美國聯儲局維持利率不變，聯邦基金利率目標範圍維持在0至0.25厘。聯儲局說經濟活動和就業指標最近回升，在刺激措施下美國避過一些最壞情況，會維持寬鬆貨幣政策直至就業最大化，以及通脹在一段時間內適度高於 2%。 聯儲局又大幅調高今年經濟增長預測至 6.5%，預期今年底失業率降至 4.5%， 通脹率達到 2.4%， 高於聯儲局 2% 的目標。不過會後聲明說，受到疫情影響最嚴重的行業仍然疲弱，經濟發展前景很大程度仍然取決於疫情和疫苗接種的進展。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雨，同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日間相當溫暖，早晚沿岸有薄霧，星期日北風增強，星期一朝早天氣清涼。依家氣温22度，相對濕度9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只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西行上桥位有啲龙尾啦。红隧九龙入口只收费广场至到理工湾位段多车，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咁至於一般嘅路面交通情況咧，咁因為港島區咧，因為要配合一個強制檢測安排啊，而家西區干諾道西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君益大廈第三期部分行車線仍然有封路措施。銅鑼灣嘅景隆街介乎告士打道至謝斐道一段咧，都係有封路措施噶。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多車。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出九龙方向，咁由市中心一路去到骏景园段，现时交通都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二台通识60秒。 正所谓啊，马路如虎口，所以咧，家长应该从小就向小朋友灌输道路安全嘅知识。 任何时候都唔应该俾幼童单独喺道路上面行走，最好拖住佢哋一齐行。 家长要做好榜样，要遵守交通规则，跟足交通灯号去横过马路。 过马路嘅时候唔应该进行其他嘅活动令自己分神，例如飲食啊、玩游戏机、用手提电话或者顾住听歌，同埋边行边倾偈等等啊。 要提醒小朋友横过马路的时候，除非已经看清楚从任何方向驶来的车祸都已经停低，否则千祈不要横过马路。 还可以教他们，如果有行人天桥或者隧道的话都要选用啊。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彭晴和你。 二台通识六十秒。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7:38啊，早晨钟哥，早晨啊，欧， 系 点啊？ 补充点啊？ 今朝早咧，想问下你哋有冇谂过改咗自己个名佢？ 啊，冇， 从来中文名、英文名都冇。 冇啊，不过咧，而家就有少少即系后悔莫及啦。 点解啊？ 入行嘅时候应该改咗佢， 改个艺名系嘛？ 系啊，应该改艺名，唔系因为嗰、那个咩、命理风水嗰啲 星图嘅问题， 唔关嗰啲事啊，即系我觉得冇帮助。咁最主要咧就因为。其实而家如果你有个艺名咧，可以再分清楚啲，即系自己平时嘅生活同工作嘅生活啊嘛。 吓， 而家咧好似有啲捞乱咗啊！即系隔日见到，喂，林永忠咁，啊死啦！咁呢个系朋友定还是？即系虽然个个都当朋友啦，咁但系。好似冇咗自己嘅私生活啊！ 嚇、 嗯，哦，你講得好啱喎，係啊！ 我正想問，但係有啲藝人咧，即係譬如改咗個藝名啦，咁、但係可能真係之後嗰幾十年，佢個真名就冇再用過噶咯喎。 咁佢平時要用，你唔會話你聽噶嘛？你接觸佢，你都係接觸佢喺個熒光幕，又或者嗰個層面上嘅佢啫嘛。 嚇， 鐘哥都講得好啱，我冇諗過呢一樣嘢喎，因為可能冇鐘哥咁紅啦，呢、這個好緊要嘅一樣嘢。 你將來好好紅噶嘛會。 今日冇， 听 日 会 有 到时到时先算啦，正所谓。但系咧，钟哥讲啦，譬如你喺运输处攞车牌， 哦， 梁庄八号窗交钱， 系啊， 佢全部人望晒过嚟啦，系嘛， 系啊，成日都系咁咯，呢个就系好赤裸嘅一件事嚟噶嘛， 好似续牌 嘅我同你梗系冇呢个烦恼啦， 冇， 崔健同咪崔健同咯， 系啊， 冇啦，咪冇啦， 但系你都算有半个艺名啊，你话 O 嘛， 嗰个我嚟写书用啫， 咁都系，咁都系啊，即系如果喺街上面叫你阿 O 嘅，应该唔会系亲人啩，系咯，即系你屋企人唔会叫你阿 O 啊， 你错啦，我依家啲屋企啊，啲姑姐嗰啲 叫你阿 O 啊， 全部都开始叫我阿 O。佢觉得咁样系拉近我哋嘅距离，但我觉得咧咁样系疏远咗我哋嘅距离。 系咩？ 佢都系叫翻靓仔，我觉得亲切啲。 佢哋系因为听咗电台，知道你叫阿 O， 所以叫你阿 O 啊？ 类似咯，系啊。 喂，咁证明佢哋有听啊。 但我都做咗十几年啦，好难唔听噶，你明唔明啊？好难唔听一次半次，稍微佢听一次半次，可能都要跟咗呢一样嘢咁。 但有啲人会越用越中意嘅个名，即系可能改咗个名之后带俾佢嘅嘢啊，真係好运咗喎，或者真係即係多人接受咗自己喎咁样。 好问题，好问题， 係 好角度啊， 係 直头係好啦，啲人成日话改咗名啊，我行运啊，边个话俾你听如果你冇改名 你就唔行运呢， 你可能会更行运呢， 哦， 冇人知㗎嘛。 咁可能佢真係前嗰一段时间冇行过运，佢先有咁强烈嘅感觉 嘅。就係如果佢嗰日呢决定改名，哇，我行运。如果佢決定唔改名咧，可能已經發達添啦，冇、 哦、 人知道。 啊，呢、這個道理同你即係做 facial 一樣嘅，哦，做完之後好似好滑咁樣，其實可能本身你都滑咧，係啊，唔關柴有啲咩事 咧？講話有句經典嘅對白，好運唔會跟你一世嘅，但係你個名字會跟你一世。 哦，咁唔啱咪改翻咯，亦都有啲人即係改完之後發覺，咦咁。即系同佢想象中有啲出入啦，又再改翻。 所以嗰句最老土啊，唔系最老土，最至理名言啊，唔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 你个名点改噶？屋企人帮你改？ 我有听过，咁我而家叫崔杰彤啦。本身佢哋即系 brainstorm 谂嘅时候咧，有一个名叫做崔曼婷啊，好似。 哦。 系啦，曼就好似系 一慢咁， 即系好慢先停得落嚟。 唔系，佢系武树身边嗰、那个。 佢一用呢个名字，即刻就笑你 好慢。 笑，请笑，请笑，请笑。 如果你好慢先停得落嚟，即系话你个人会本身好扯咯。 系系一快咯， 好快咯。 我而家又唔见得自己好慢，我讲用咗呢个名字都咁。后屘点解唔用？即系否决咗咧？就系因为觉得太女仔啦咁，同埋咧同我爸个名咧个音好似。咁、就 即系打电话嚟嘅时候揾张 婷，跟住就咁就俾咗阿爸听。 声，跟住阿爸听唔系搵你咁样，咁 吹水咯，一系， 我呢个成日细个嘅时候都好多人笑噶， 系咩真系噶？ 吹 B B 啊咁嗰啲好多啊，即系唔知点解嗰阵时点解性吹嘅性吹嘅朋友 忍住唔笑，睇你会先笑。 有好多啊呢啲花名，咁但系我记得咧细个嘅时候啊，同埋我个 我都有花名啊， 你叫咩？ 梁朝伟咯。 哦，唔系花名啊，我觉得系，我觉得系一个比喻啊， 剪出嚟做吹牛，你等先讲一句， 系啊， 剪出嚟真系要， 好抹翻低，抹翻低个时间啦。咁啊， 系 啊，我哋唔好拆楼，唔好拆楼。咁啊，朝伟，我就同你分享下我英文名系点嚟，我英文名咧叫 Kitty 啊嘛。 系啊，好麻烦啊！你个英文 名咁其实咧本身系应该就系即系追溯翻咧，就系我妈中意呢个卡通人物，咁啊将佢呢个名咧就安咗落我度。 通常系 K I T T Y Double T 噶嘛。 系啦，咁本身真系 Double T 嘅，即系我身份证都系 Double T 嘅。咁去到我读书嘅时候咧，即系一班里面起码冇五个都有三个 Kitty 啦。咁啊写簿名嘅时候咧，老师又烦啦，呢个又 Kitty， 嗰个 Kitty 咁样。咁后来我就改咗做一个 T 咯，即系方便。分啊，即系一个 T 就系你，两个 T 就系佢，系啦，有少少唔同。 人哋好同， 唔系咁你个有个姓噶嘛，譬如话 Kitty Chan， Kitty Choi， 系一系就要写个姓落去咯。 唔同啊嘛，点解我觉得烦咧？关我咩事咧？一个 T 定两个 T？ 系 我哋有阵时而家譬如话写 message 咧，我哋好少话写噶嘛，通常咧就有个语音功能 Kitty。咁樣嘛 ，Kitty， 佢就多數都係兩個 T 嘅，應該 唔係多數，係 正 一 百 percent， 一百 percent 係兩個 T， 跟住你又要撳，又要即係 cancel 翻個。如果你寫兩個，又好似對你不敬 咁。唔該，即係咁憎我啦，就係我平時寫嘅，搞到你要 send 阻咗你十秒 send 個 message， 好煩噶。 唔係咁，所以我都接受，因為兩個 T 咧，其實我身份證都係兩個 T 嘅。咁後來咧， 我 曾 係你加埋身份證嗰個都有你英文名。 因為我一出世，我媽就中意呢個卡通人物啦，咁順其自然就 開咯。都幾有少女心喎，咁樣 係啊，咁跟住我遲啲介紹你識啊。咁後來咧，我去到十歲嗰陣時咧，好想改一個英文名，叫做 Anita。点解咧？你又想笑我？见到你， 你成日觉得我笑人，我成日都俾人笑。 你唔系成日笑人， 笑人 你成日笑我啫。咁啊，点解咧？因为我嗰阵时学溜冰啊，跟住见到有个老师咧，好靓。超靚， 就係叫做 Anita， 叫做 Anita， 咁我就好想改，咁後屘我就同我媽講啦，咁我媽梗係冇理我啦，咁最後咧我冇學溜冰之後咧就不了了之啊呢件事，咁點解我今日會講起呢件事咧？就係發現啊喺台灣咧突然之間好多人改名，咁改完之後咧就改翻做自己個名啦，發生咩事咧？ 改咩名？又係姓梁。 不如改做朝 偉啊，咁樣唔得，俾你用咗啦，咁就唔好啦。佢咧就改個名。有桂鱼同音的字，桂鱼即是三文鱼啦，系啦。咁点解咧？原来就是一日本一间寿司铺，即系乐富都有开到嗰一间咧， 免费食定点样啊？ 系 咪？ 系咪嗰个名 嘅 啫？ 佢咧就推出咗咧一个宣传嘅活动，原来佢喺台湾嗰度开铺，咁啊喺其实佢都系两日嘅啫呢个宣传活动，因为其实就算佢唔宣传咧，都一窝蜂咁涌去食噶啦啲人。佢话只要个名啊，同桂鱼。有同音字，即系可能有个鱼字啊，有个龟字啊，即系你用翻台湾嘅即系发音咁样啦，龟鱼呢两个字咧就可以免费食寿司，每台最多六个人，咁于是乎大家咧就即系。 但改名都不是即时失效噶， 蜂拥而至。佢话咧有廿六个人，至少有廿六个人去改名。啲名咧就層出不窮啦，即係譬如叫郭桂魚啊，桂魚在哪裏啊，即係總之咧佢有桂魚呢個字喺佢嗰個名度咧，咁佢就可以即係帶埋啲朋友去食啦。 真係 真名定網名啊？ 喺身份證度啊，佢真係去咗。 點會桂魚在哪裏啊？ 點解唔得？ 可以嘅， 可 以 㗎，三十個字都得嘅。原來佢咁有啲咧真係 有字數限制，有字數上限。香港就有字數上限嘅。 係佢話最長嗰個可以三十四個字，即係呢一度佢接收到嘅。 台灣可以啦， 客人啦，係啦係啦，即係譬如桂魚飯啊、桂魚湯啊、好香桂魚湯啊、我愛桂魚湯啊，即係大家咧各出其謀，總之係整一個特別嘅名，咁跟住咧就去呢一間餐廳嗰度食免費餐。咁不過咧， 因为见到突然之间咁多人改有鲑鱼嘅名啦、嗯，然之后咧呢、这个台湾内政部咧就提醒大家啦，喂、嗯，你一生人咧只能够改三次名嘅啫，咁如果你因为食呢餐饭改咗做我爱鲑鱼当咁样先算啦， 你用咗一个 quota， 用一个 quota， 咁、嗯、你改翻做崔杰彤嘅时候咧，就用咗第二个 quota， 咁跟住你只系剩翻一次机会，即系如果你真系好想改名，即系当系钟哥咁样想改翻做梁朝伟咁样。嗯咁跟住，但 系改咗， 我未改过嘅， 想啫。 唔系佢艺名啊嘛，佢话佢再用翻 嗱发音相同啫，发音相同嘅， 系啦，佢系潮水，潮水个潮。 咁又冇， 咁跟住咧，佢就话啊咁啊，剩翻一次机会，叫大家咧就即系自己小心啲啦，即系谂清楚系咪为咗呢一餐饭啊咁样。不过同埋咧，你 只系改咗名，系食一餐啊，咁咪有啲 食一餐啊， 有啲大费周章、啊， 正所谓优惠嘅 食几多餐，你觉得 OK 啲？ 你会改啊？ 上次讲边个啊？话食一世咁样啊嘛，嗱咁就会改、啊。 哦，嗰、那个唔系，嗰、那个系纹身， 纹身， 因为纹身真系唔甩噶嘛。但 系、那个改名嗰都系一世噶嘛， 唔系 啊，身份证。 你转个头咪改翻咯，俾钱啫嘛。 你唔会咁大费周章做一件事噶嘛？我为咗食一 餐，我谂如果佢叫做我爱鲑鱼档，我谂佢真系会即刻改翻啦嘛。 同埋，如果你而家改名，你唔系真系免费噶嘛？你都要俾嗰个手续费噶嘛？ 嗱，佢就话咧改名咧，每次最少就80蚊台币，咁你再改翻做梁永忠咁样就系啊，好平咋？咁但系我觉得佢呢一啲朋友仔啦，即系为咗食免费寿司嘅改名咧，应该都会好快改翻做自己个名嘅，因为你本身嗰啲信用卡啊，嗰啲住址证明啊，全部都系用你自己个名噶嘛。咁、哦、如果你真系叫咗做桂鱼当咁样，咁跟住你所有其他就要改啊，系桂鱼当系啊，嗰啲车牌又要改翻做桂鱼当啊咁样。咁所以我估咧，嗰啲朋友仔咧都系即系为咗贪得意咁样，请啲 friend 一齐食个免费餐咁样改名啦。但系都几好笑嘅，我觉得即系大家为咗食免费嘅寿司， 可以去到几尽咧？ 系、哦、咯， 系可以食一餐啊嘛，一餐好啦， 一餐啊， 但系最多可以六个人食， 六个人啊， 所以我觉得咧。应该六个人轮流改一次， 哦，系， 咁我哋可以食六餐咯。 哦， 今日我改桂鱼汤， 但系佢个宣传期间得两日啫，可能系早五晚，早五晚啱啱好啦。 好嘢，好嘢。 一次以来。得你反转我的台，不知往外天如雪亲力雪外，只是向来并存是一种悲哀，今后再来夺回自我更自在，为人知道时代的路未完想象，万劫不复再次面对。想要欺压我一生，公义再临，给你更多的教训。天地会沉，激发怒愤的声音。天佑，我们亦留下继续前行，为人知道时代。逐了的一滩水，迟迟不退。 有陈清恩的为时未晚，时间来到早上的7:51，室外气温现在22度，相对湿度94%。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同你好啊，钟哥。咁啊，而家成日都话，哎，我带我小朋友咧行过啲商场嘅时候，经常都会见到一样嘢系咩咧？就系嗰啲扭蛋啊。 系。 咁啊，扭蛋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喺香港扭蛋，如果你唔想咁嘥钱嘅。你可以買係啦，買一 set 噶嘛。喂，呢個方法咧，其實任何一個地方咧，啲小朋友都一樣係必定會中伏。只要將扭蛋嘅 concept 咧放喺其他嘅用具上邊咧，原來都可以令到啲小朋友係咁抌錢啊，係咁喺度買嘅。即係我自己都承認，以前我啲零用錢咧，可能阿媽俾20蚊我嘅。咁其實我都有大部分咧係買埋曬啲唔等使嘅嘢，跟住就話俾佢聽，我可能拎咗去食㗎咁樣，即係可能扭蛋咧都係其中一個我以前成日會去嘅地方。 有啲咩 係 咁啊？ 嚇咩？ 有啲咩係咁啊？即係除咗扭蛋之外， 冇啊！嗰啲咩萬變卡嚟嘅啫。哦，嗰啲閃卡嗰啲啊， 即係都要儲到一套為 止。係啊，咁你知呢樣嘢咧，你一路扭咧，你係。即系点会扭到啊？ 呢个呢如果啊睇下崔杰同迟啲星期二嘅心理学会唔会讲啊？ 嗯， 人咧系有一个想集齐东西嘅趋势嘅， 即 系我哋有呢、這个 心瘾， 有呢个瘾嘅，系、想集齐佢，即系集齐晒啊！譬如你话俾佢听，呢一样嘢咧，一套有六款嘅，咁一系你就唔买，你完全唔接触，唔关你事。如果你只系买咗其中一样咧，你个心理就好想。我好想要晒所有啊！ 咁、我明白啦，钟哥，我明白点解之前你储嗰个圣斗士储一定要储晒 一套，储完之后，所以第二次佢再出咧，我就唔买咯， 唔买啦。 因为如果我再买咗一只咧，一只即系激动得滞，一只咧，跟住我就要买晒全套啊！ 哦，系啊， 人 系 一定要集齐全套嘅心 人。男人咧，得一想二， 要储齐佢， 系咪呢个心理？ 呢个储唔齐噶， 系啊， 呢个世界咁多。异性 尽量咯，尽量，所以佢用尽佢自己所有能量， 系啊， 储得几多得几多，正所谓集邮集邮啊嘛，就系咁解啦。 就系咁嘅意思。啊， 喂，内地咧而家就唔系集邮，集文具。记唔记得以前咧都喺神光度讲话，而家我哋叫福袋啦，佢哋叫盲 袋、 盲盒、 盲盒、 盲盒啊嘛。而家出咗一款新嘢，叫做文具盲盒，系咩嚟嘅咧？咁就系一个盒，咁啊入边咧就 random， 跟住咧就有啲好靓嘅文具。咁呢啲文具咧就可能會 tie up 咗啲例如卡通人物啊，有啲好特別嘅設計啊，可能有啲啊閃靈靈啊咁樣嘅，咁佢就出咗好多款。咁而家內地嗰啲小朋友咧，原來開始咧搜購呢啲叫做文具盲盒啊。咁佢每一盒咧我冇清楚睇佢到底入邊係咪又有擦紙膠，又有 西尼，係 啦，有啲乜嘢啦。咁但係佢一 set 嘅文具入邊咧，佢賣大概30蚊人民幣。咁而家咧好多小朋友咧，佢哋就不斷喺度買啦，仲有話到咧就係好想儲齊曬佢全部，就頭先鐘哥所講嗰個啦，我好想儲齊曬個心癮。 但係呢個有少少，真係盲盒有個盲點啊。 嗯， 佢點知道究竟佢全套有幾多啊？ 佢應該有個有個表嘅， 係啦，佢除非話咗俾你聽，原來我有100件產品， 即係星矢咁樣，原來12個黃金聖鬥士， 唔止啦，成得黃金12宮就12個啫，仲有海王篇咧， 係喎， 界篇咧好多。好啦，咁如果佢話曬俾你聽有咁多件，你咪會儲咯。但係未必會有人話俾你聽全部一共有幾多種噶嘛。 好啦，而家咧就有好多家长咧，同埋当地嘅政府咧就行出嚟啦。佢哋话到，喂，呢、這个文具盲盒咧系绝对咧系唔鼓吹，因为佢哋发觉咧，啲小朋友中意咗落去之后咧，系一个无止境啊。呢个无止境咧，就除咗佢哋会自己私底下谂办法咧，去搵网上面搵嗰个人，喂，不如我同你交换之外咧，即系呢种嘅对配之外咧。同埋好多小朋友咧，開始有一種咧偏向咗賭博嘅心態。賭博嘅心態即係話，喂，我今次買呢個盲盒，我中唔中咧？咁樣咁啊，形成咗咧佢哋將呢一個買盲盒嘅思維咧，放咗喺其他嘅事情上。 但呢個又同抽獎又有啲似嘅喎，即係我唔知抽獎你當唔當佢係賭博啦？即係你唔知道嗰個產品係啲咩，咁但係你就即係俾咗個錢出嚟，就睇下得唔得到嗰個意外驚喜啦。咁但係佢好可能就會即係有30嚿擦紙膠同埋30支鉛筆都未儲齊一套咯。係啊， 如果俾你，你會唔會儲啊？如果你好中意咁多文具嘅，例如佢全部都系， 我会买咯，即系一开头咁讲， 就即刻落去油麻地搵个商场咁样，成套买。 因为成日都有江湖传闻噶嘛，即系佢总系咧一套里面当有10隻咁样啦，咁啊其中 種或者兩種是特別靚啲，或者你覺得特別抵啲嘅 特別版啊嘛， 係啦，或者特別正嘅。咁跟住咧，傳聞就可俾人抽起曬噶咯喎，或者咧佢五十盒裡面即係除翻海鮮得一盒係呢啲嚟嘅啫，所以你就有排都未抽到。 你所以你要識人咯。 系， 佢话俾你听啊嘛， 唔系个个识人嘅钟哥， 所以你平时要打牙教咯，要倾偈咯。譬如最近我 个老板系嘛， 系啊，老板或者员工都得嘅，总之负责开箱嗰、那个，即系唔系话你拍戏拍 YouTube 开箱文嗰啲，唔系嗰啲啊，真系负责喺铺头开箱嗰啲。 但 系 佢 点 即系偷睇完再黐翻埋？你觉得佢 有啲咧？就係、是、直頭要開咗佢散賣，咁佢咪譬如佢訂咗兩箱貨，咁佢就開曬出嚟，跟住佢散賣啊嘛，佢直頭開咗唔使嚟抽，因為佢商場嗰啲啊嘛，譬如公仔，譬如一套有六隻，一隻特別版咁樣啊，咁咪一路開，咁佢就會知道究竟一箱裏邊究竟有幾多隻邊一個咯。如果特別版咧，我最近追尋緊有一個咧，就最難搞嘅，以前通常啊，譬如話一盒一條啊，咁裏邊咧就一隻特別版嘅，咁啊一箱可能係 咪一定有一隻特別版㗎？ 嗱，睇下嗰間鋪頭生產商有冇良心啦。佢話以前通常可能一條，咁可能有裏邊有十二隻，咁十二隻裏邊可能點都有一隻特別版，咁啊一箱有十條，咁咪有十隻咯。咁佢話最近有一個產品咧就係一箱裏邊咧有二十條。二十条里边都系得一只特别版，咁嗰只咪就永远冇人见过咯。 系 你只系开箱嗰个见过一次， 成为咗传说。 所以都唔关个老板事，同个生产商。 个生产商就 所以你 话几难 咧，即系你要过几多关，跟住先至到你咁好彩又会抽得到。 所以其实生产商咧，即系要有良心嘅话咧，其实佢应该嗱，你可以俾大家抽啦，即系继续买嗰啲叫文具盲盒，但系佢亦都可以咧喺自己公司嗰度，例如放晒全套喺度嘅。 嗱，又得 系啦，又得，咁你可以买。不過價錢可能會 貴啲， 咁如果你想要個不過特別版，我覺得佢公司唔應該賣啦。如果仲想有個繼續銷售嘅理想嘅情況咧，佢嘅特別版就應該繼續放喺出邊民間俾大家抽。 其實好矛盾嘅，即係佢整得個盲盒出嚟，就梗係希望你係咁抽 啦。 咁你又有得就咁買，咁又變相佢個盲盒又可能冇咁好即係銷情噶嘛。不過頭先我覺得鍾哥講個心理真係可以即係揾下研究 一 下，係咩即係人即係中意儲齊一套嘢。嘢咧咁啊，头先就话即系有啲人中意储爱情啦，咁、男女都系嘅， 储钱都系噶， 储钱啦、 你想储晒全世界啲钱噶？ 仲有咩咧？储咩咧？储手袋啦，有啲都系男女都 系 啦，系 喎、 啊， 春季出咗几多款啊？我想储齐佢。 系啊， 你成日听人讲咧，唔该每只色每个 size 要一件啦，即系又系储齐佢啊嘛。 系， 咁我要搵啲平啲嘅储下先咯，因为 例如。 电话壳咁样，系咪？咁我星期一用呢、這个，咪七种颜色。 跟住就翻到你细个嘅时候，你阿妈同你讲啦，储埋啲唔等使嘅嘢，系咪先？即系你平嘅通常就系唔等使啊嘛。 但系储咗开心啊嘛，储完之后唔系为咗呢样嘢系有个价值嘅，我 系 为咗快乐而储。哇，几高尚啊！ 当你储齐咗之后，你嘅快乐指数就会去到零 嘅。你啱喎，储齐咗之后个人好空虚噶。 但系你朝头早要储咩？ 储咩？ 就系储气啦，因为我哋仲有几个钟节目要做。 确定仍然有1000万美国民众有待重返工作岗位，现时货币政策立场仍然合适。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今日将会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已经抵达安克雷奇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接受内地传媒访问，对于美方宣称将会在对话之中谈及台湾、涉疆、涉港和人权等的话题，崔天海说在这些核心利益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如果认为单方面或者找几个国家向中方施压，中方就会妥协和让步，这种态度只会将对话引向死胡同。崔天海说今次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中美双方高层首次面对面沟通，中方并不指望一次对话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并没有过高的期待和幻想，希望会谈能够成为一个开端，双方带着诚意来，带着理解离开。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96，瑞士法郎0.923，加元1.239，人民币6.505。 英镑对美元 1.397， 欧元对美元 1.198， 澳元对美元 0.78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5。 日经平均指数报30312点，升39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8.31美元，卖出1749.0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该区。预测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同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天气清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咁龙翔长道去荃湾咧，分别都有交通意外噶。咁啊，翔长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慢线啦。咁呢一段嘅翔长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噶。咁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噶。咁重复多次啦。龙翔长道去荃湾分别都有交通意外，咁翔长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后少少嘅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观景台。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学园街。就是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七行道北近住学园街。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强制检测啦，咁而家仍然有封路噶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军益大厦第三期嘅部分行车线，同埋介乎告士打道同埋谢斐道嘅一段景隆街咧仍然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嘅分叉位，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咁受加士居道意外影响，龙尾就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游丽村，狮隧沙田入口挤塞，而家车龙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就挤塞。在新界屯门的青云路去龙门路方向近住圣彼得堂一段就挤塞，而家排到去明琴路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菜园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上回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而家龙尾在天富海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Begin. 冇得去旅行，咁咪好好咁行下自己嘅地方咯。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台湾媳妇熊猫，同大家分享到底台湾人系点样去攻白垩，点样去享受大自然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秋婷。今个星期我想介绍你认识艺术家胡海恩以及他的首个个人展览 Flower Speak。 花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美丽，就算这个世界几坏，花都是仍然咁靓的一样东西，然后它都是跟人类有一种很 emotional 的 connection。 记得准时收听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艺文谷。 像我般快，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世界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点十一分，中哥 Kitty， 我哋请我哋嘉宾出场，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啦，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中哥好，你哋好， 早晨早晨 ，Dicky 你难得可以咁仲咁精神，我见你琴晚隔晚美股都要睇足啦，因为联储局啦咁啊议息期间啊吓咁啊，哇，即系纳指曾经跌二百几点噶，好彩最后冇事。嗱，详细嘅情况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仔细咁去分析一下啦，唔该晒你。 哇，真系咧，咪又系成日都要攞啊林峰啊、霆锋啊啲出嚟咯， 又系错啊，错错， 咪就系咯，错到晕低啊吓咁啊。不过咁即系埋单计数咧，反而咧三大指数都系升嘅吓。纯粹讲一样嘢咧，都系即系全球投资者焦点所在，就一定要讲下联储局噶啦吓。咁啊，当然公开市场委员会啊，一年起码开八次噶啦，成日都会开噶啦。咁但系点解今次会系比较特别咧？其中嘅原因咧，就因为见得到咧，喺过去呢段时间都被视为咧投资者咧就最擔心嘅一個指標，就係咧美國十年期嘅國庫債券嘅孳息率，即係個收益率咧，就真係一路都係咁啊升啊，即係樣樣都唔識升啊，呢樣咧就持續好穩定地上升噶嚇。咁啊，當呢個債息一路升，升到仲高過 S&P 500指數嗰個股票嘅指數嘅收益率咧嚇，即係過咗有講過呢一個咧，就令到大家心驚膽跳嗰只噶啦，就會覺得哎呀，即係反映到兩件事嘅咧，一就可能係咧。大家會覺得 ，OK， 經濟長期復甦，利率長期嚟講咧都慢慢會上升，咁啊，所以個大息就升定先啦，去等呢件事發生啦。但係比較悲觀同消極嘅角度咧，就可能會第一就擔心咧市場會認為啊，短期嘅通脹咧會係繼續升温，但係更加一個再惡劣啲嘅情況就話通脹升都唔緊要啊，經濟唔增長嘅就大件事啦嚇。但不過咁。過去我即係做訪問啦，自己拍 YouTube 啦，寫專欄啦，都講我係認為係唔會推出咧嗰個所謂嘅扭曲操作，即係沽短債就買長債咧，去撳低成條孳息曲線撳到個平。即係而家呢一刻咧，始終美國你話疫苗接種嘅情況係理想啦，經濟純粹講好幾個指標，亦都指望係有個復甦嘅情況。所以咧，都係嗰句咧，尤其聯儲局呢啲嘢嘅話，即係貨幣政策調控啊。咩一動不如一靜，咪就係最簡單咯。咁呢個咧都幾合乎我預期，所以即係純粹講聯儲局咧，即係啱啱隔晚，即係係啊，歐都話，哎呀，即係好晏先瞓覺，係啊，睇到兩點半先有得講啊嘛。即係啱啱仲要校咗鐘咁啊，即係嗰個即係下令冬令時間校咗就早翻個鐘咁解啦。咁所以我諗咧就整體嚟講，佢都係繼續都係拖住先啦嚇，要買債嘅繼續買，要維持低息嘅繼續低息。咁所以咧亦都係最後咧呢個嘅。結果咧都係同市場預期又差唔多，因為你太大刀闊斧推太多招咧，可能大家就會驚驚咧，會覺得係個經濟真係好有問題啊！咁而家乜都唔做，咁啊好過乜都即係太多動作咯，咁可能要令到個市又好翻啲啦。 咁啊市場應該會好翻啲，不過後續仲有一個故事啊，可能聽日要講下嗰個中美會談啊嚇，究竟談唔談啊，同埋講啲乜嘢啊，內容都係緊要係咪 ，Dicky 嚇？ 啊，絕對係啦嚇，即係大家都期待。不過即係而家美國喺即係中美叫做係拜登上場之後一個最高嘅領導人嘅一個峰會咧，咁已經好似講到明係唔會啊妥協啊，即係個口風啊比較強硬咁。咁所以咧，我又都覺得嚇，即係今次嗰個會面都即係好過冇得傾，亦都好過唔見面。咁但係係咪話會有好大嘅成果啊？或者係啊呢一個特朗普年代嘅一啲嘅？所謂嘅制裁嘅措施會因為咁而掹走曬啊！咁我就冇呢個憧憬啦。 咁啊，即係要等住睇啦嚇。咁另外咧，打工仔咧就咩啊？翻工啊望放工，放工啊就望放假啊嘛。所以我哋呢啲咧已經即刻望緊放長假。 即係五一又即係計計數，咦，其實都差唔多噶咯。咁會唔會喺呢啲時候咧，嗰啲咩旅遊股啊或者相關板塊咧，可以及早下一個先機先咧？我哋 嗱。真係咁講啊，鍾哥，呢度都係我無獨有偶啦，呢幾日咧寫專欄嘅內容同主題嚟嘅。因為咧嗱，講緊香港嘅假期同內地唔同，同埋香港嘅情況同內地都有所不同嘅。嗱，我哋香港而家個疫情就都比較反覆啦嚇，你話咩旅遊氣泡啊，都可能即係唔使諗住啦。咁但係內地咧個疫情真係受控啦嚇，咁所以咧會見得到就係大家都會有憧憬。咁五一黃金週當然係再長啲啦。咁但係之前咧仲有個即係。叫做少少嘅即係長週末，咁就係呢一個即係清明節都有好幾日嘅，咁啊咁啊，所以而家呢刻咧，大家都會有個憧憬，就係話，咦，會唔會即係內地咧？之前就係就地過年啦，唔准出去啊嘛，咁而家開始復甦咯，甚至乎而家亦都開始咧，即係嗰個旅遊需求亦都大增，仲有就係話。最關鍵最關鍵係疫情受控啊嘛，就算而家你話飛翻去北京咁都即係內地嚟講啦嚇，民眾嚟講咁啊唔需要再隔離啊咁樣，咁所以咧即係亦都造就咗個別譬如咧旅遊網站啊甚至乎咧一啲航空股啊都做翻好啲喎、啊，咁其實如果你話即係超短線操作咧，我都會覺得個別航空股咧即係內地嗰啲咧都會有少少水位嘅，但係咧亦都唔好忘記。呢幾日咧都升得幾急嘅，咁啊往往呢個世界都係㗎啦，股票市場個反應梗係快過大家所預期嘅，諗住爺爺未咁快放假咯，不過嗱唔好理啦，即係總之航空股啊炒定先，唔會等到放假嗰日先至嚟升嘅，咁所以就比較適合即係。相對地可以冒少少風險進取啲嘅朋友啦， 早著先機嘅緊要啊，係啊，咁啊睇下呢個需唔需要早著先機啦，就睇下呢啲新股市場啊 ，Dicky， 咁啊見到咧都發生幾多事情嘅附近，即係譬如呢個 Bilibili 啦，今日就會招股啦，今日起，咁啊另外咧百容雲創啊、美佳音呢啲咧都話招股嘅，咁啊喺呢個新股市場裏邊有冇邊一啲我哋可以即係多啲留意一下咧？ 好，其實咧講到B 站 Bilibili 咧，或者係百度咧，個股價咧尋日都幾反覆噶。早段其實 Bilibili 都跌過添，都跌過幾多噶。後來咧就彈翻上去，咁啊而家收市嘅交易時段亦都即係叫做還原基本部啦，上翻去尋日嗰個之前一日嘅交易日嘅股價。咁百度就升嘅啦，百度咧香港嘅 ADR 定咗價啦，而家已經嚇。咁啊其實相對地咧，因為隨住美股咧尋日都有所回升啦，咁啊，即係話抽到嘅朋友咧，如果以而家你美股嘅收市價計咧，咁啊都有少少水位嘅噃嚇，咁所以其實即係都係嗰句啦，有少少即係又未至於賭博成分嘅，但係都要睇下望天打卦睇下好唔好彩，因為定完價之後咧，其實個定價就唔會喐㗎啦。但係咧定完價之後，美股嘅股價咧，即係所謂呢啲第二上市翻嚟回歸香港啲股份咧。咁佢哋個個股價都會喐嘅喎，咁亦都會有好多因素影響佢嘅喎。譬如話，當見到啊，即係聯儲局嘅決定啊，個債息都係好高，但係咧就高位咧又回翻啲落嚟嘅時間啊，啲科技股咧又彈翻。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純粹從呢個角度咧，咁當然百度我就覺得個估值啊，以各樣都係比較係低風險啦嚇，亦都以至到就係話。係啊，第二上市嗰啲唔好諗太多，唔好諗住話下一抽會有好可觀升幅，似之前快手咁，唔存在呢個可能性，因為佢本身而家嘅上市公司，香港嘅價就會係同美國睇齊嘅。上咗市之後，兩隻股份基本上可以完全互換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你話咁究竟 B 站抽唔抽啊？得有三樣嘢要記住嘅，抽之前，第一，其實你唔抽可以喺美國買嘅。第二仲可以一股股買添，第三咧就係、是、你抽都唔緊要，但就唔好諗住話係即食嗰種心態。抽咗之後咧，其實可能都真係要擺段時間去睇下佢，佢哎呀啲短視頻業務啊，各樣得唔得啊？以至到佢嘅股東背景裏面，哇，又有嗰兩大巨頭騰訊同阿里嘅手影啊咁樣，咁呢啲因素就可能令佢長線嘅股價會有發酵作用，但就唔係短線。總之，所有喺美國回歸翻嚟香港嗰啲，因為已經有個價，就唔會好似之前快手咁啦，係瘋狂喪咁樣上升咯。 咁啊，簡單清楚明白啦，咁啊，亦都等我哋晨光聽眾咧都做到一個概覽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周恆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我持有百度嘅。 好，唔該曬你。好，咁我哋聽日再傾，拜拜。 崔傑彤，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啊，連續兩次嘅優惠咧，我都係講啲少少傷感嘅嘢，跟住帶嚟嘅優惠啊， 又係結業之後嘅優惠嘅。 係啦，咁啊其實三月八號嘅時候咧 ，UA 院線咧咪宣布即係全線結業啦。咁啊，好多香港朋友都會覺得，唉，好似失去咗一個集體回憶咁樣，覺得好可惜。 莫非你想講佢賣翻佢裏邊印有 UA 嘅字嘅一啲產品？ 我都想啊，即係嗰啲 poster 咧，有冇儲存咗好耐 啊？ 係 咪啊？有啲朋友成日想將啲戲院 凳 翻屋企啊！ 我 有 白紙凳 噶咯，爭在啦！屋企影院、家庭影院一定要有翻張電影凳嘅。 咁我即係嗰張巴士凳咧就擺房，跟住咧就碌自己出去，我坐巴士去睇戲咁。 跟住就換去第二張 凳， 換場景幾得意呢個都。 嗱咁又唔係，其實咧就話因為有唔少嘅市民咧都除咗傷感之外咧，都擔心手頭上嘅持有嘅 UA 電影戲票咧會唔會變成廢紙？突然之間即係可能有一啲換領券啊等等啦。咁所以咧最近就有商场推出用呢啲戏飞啊换餐饮礼券嘅优惠啊，咁啊凭住呢个 UA 嘅电影戏票又或者礼券咧，就可以换取翻佢哋商场嘅一啲现金券，咁所以咧就等到嗰啲朋友啊唔使咁担心，觉得好似蚀咗或者好似使咗出去嘅钱就得唔到一啲优惠咁啦。咁而呢两间嘅商场咧就系一间就喺旺角，一间咧就喺荔枝角嘅，咁啊当然佢都会即系中间再有一啲嘅条款啦，咁但系大概咧就系话哦，你攞住嗰张嘅 UA 嘅戏票，咁你去到嗰个商场嗰度换咧，大概可能会换到50蚊，一个商场就换到50蚊嘅现金券啦。咁另外一个商场咧就可以换到100蚊嘅餐饮券啦，咁样样嘅。 嗯，咁咧都系促进下大家嘅消费啦。啊 ，Kitty 头先讲嗰个咧，荔枝角嗰个商场啊，我又有听过，旺角嗰个就未听过啊。咁一阵可以大家搵多啲资料啦，起码唔使攞住成沓优惠券，好似苦主。咁樣，富珠大聯盟咁啊，起碼有啲地方可以用得到。 得兩個就係，得兩個就係。 暫時我手頭上係得兩個借嘅資料，如果我揾到，我再喺呢個優惠環節話俾大家聽。不過都好嘅，即係而家商場都即係出唔同嘅招數咧，去到招攬大家去行啊。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三月十八日係一年嘅第77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288日。1926年3月18号，希腊的最高研究机构雅典科学院正式成立。雅典科学院是希腊的国家科学院，隶属于教育和宗教事务部，名称源自于古代的柏拉图学院，位于雅典市中心的大学街和科学院街之间，亦是雅典的主要地标。1859年由丹麦建筑师特奥费尔·汉森处理，连同雅典大学、希腊国家图书馆称为汉森的建筑三部曲。1914年改设拜占庭与基督教博物馆和国家档案馆。1926年移交新成立的雅典科学院。3月18号出生的朋友拥有鲜明具吸引力的特质，有领导才能，直觉敏锐，努力实践计划，不会轻言放弃。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完成一系列的事情，是不是你人生上的挑战？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拥有标志性的名称和配套，对培育人才是不是有一定的帮助？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嘅 TDC Hotline 咧，思芬咧就继续喺度噃。嗱，香港贸发局咧而家就举行紧国际采购会网上展啦，展期咧就直至到7月29号噃。今日咧我哋就继续请嚟贸发局嘅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展览期间焦点嘅研讨会。早晨 ，Baron。 早晨啊，思芬。 咁尋日我就提過啦，呢個國際採購會網上展咧，一共有17場嘅線上研討會啦。咁其實有兩場咧重點研討會咧，尋日已經舉行咗噶啦。咁大家稍後可以上翻網嗰度重温嘅。咁而另外一場咧，就係呢個品牌授權新商機為主題嘅呢個網上研討會咧，就會喺聽朝嘅10點舉行嘅。咁呢個研討會咧，其實亦都請咗好多位嘅行業嘅領袖咧，就分享喺呢個疫情嘅影響之下咧。玩具、禮品同埋兒童用品嘅製造商係點樣可以利用品牌嘅授權，咁咧為業務咧係帶嚟新機遇嘅。 阿 Byron 啊，其實我都知道咧，網上展咧其實都提供咗好多場針對唔同行業嘅專題研討會咧，就俾大家參加嘅。咁唔知嚟緊有啲乜嘢嘅推介呢？ 係咁咧，之前講嗰啲重點研討會咧，就主要集中講宏觀啲嘅議題啦。咁但係我哋都有一啲咧，針對翻唔同行業嘅專題研討會咧，就會邀請翻一啲行內嘅專家咧，去分享佢哋嘅真知灼見嘅。咁首先講下今日啦，即係星期四咧，其實我哋會舉行咧三場有關時裝業嘅研討會嘅。咁包括咧上晝11點咧，我哋會有一場咧潮流趨勢前瞻時裝與零售嘅一個研討會嘅講者。就会分析翻咧2022年春夏嘅后疫情潮流趋势嘅，咁而今日嘅下昼咧2點咧就会另外一场咧就系叫做逆市营商，咁啊逆就系疫症嘅逆啦吓，逆市营商屹立不倒的潮流王国，咁一场研讨会嘅，咁咧请嚟咗专家咧会分享翻咧而家时尚潮流界咧点样结合呢个线上线下嘅平台。是協助大家更加好地去把握電子商貿為時尚潮流界帶來的一些新機遇的。咁而另外啦，4:30我哋就仲有一场嘅，就係咧呢个绿色时尚新常态嘅研讨会。咁我哋咧就请嚟咗咧专家嚟探讨翻环保咧对于时装市场嘅影响啊。咁同埋咧系会倾下咧呢个可持续发展时装嘅一啲潜力嘅。咁而另外咧，除咗时装之外咧，我哋都有针对咧玩具同埋游戏行业嘅啲研讨会嘅。咁咧就会喺听日，即系19號咧下昼2:30咧，我哋会举行一场咧就系关于最新的玩具和儿童产品安全条例的研讨会的。咁讲者呢就会探讨返呢英国呢脱欧之后呢一啲最新的玩具的安全条例。咁同埋呢近年兴起呢个所谓盲盒即係 mystery box 呢呢类的玩具的安全要求等等的。咁玩具之后呢我哋都有呢家庭用品方面的研讨会的。咁呢呢个就喺下星期二就係23號啦。我哋会举行一场呢以家居潮流嘅商机为题嘅一个研讨会。咁讲者呢係会介绍返今年流行嘅颜色啦同埋家居设计嘅趋势嘅。咁而顺带一提呢，香港室内设计作品巡礼2021呢亦都会喺下星期三即係24號嗰度举行嘅。咁我哋亦都邀请到呢知名嘅艺人啦阿迪尔达呢係会担任主持呢係介绍2021年室内嘅设计潮流。咁同埋呢邀请到一啲年轻嘅室内设计师呢分享佢哋嘅设计作品同埋心得嘅。 嗱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创新科技呢就改变咗唔同行业嘅发展嘅。咁今次网上展啊有冇一啲相关嘅课题研讨会咁样呢？ 係，亦都有嘅。咁今次呢我哋就同呢个香港出口商会啦，就喺下星期一即係22號呢就会合办一场呢叫做产品设计的智性之道嘅研讨会嘅。咁到时呢我哋会请嚟一啲专家呢讲者呢同大家分享点样利用呢创新设计同埋科技元素呢融入到去禮品之中嘅。咁而令到呢你设计嘅产品可以突围而出。咁而对于2022年嘅春夏嘅禮品新潮流有兴趣嘅朋友呢就记得可以上网登记参加呢一个研讨会啦。咁而由听日起啦至到3月底呢其实只要登入呢个国际采购会嘅网站呢就可以随时重温返之前举办嘅香港电子论坛同埋创新科技论坛2020嘅重温嘅。咁听返呢多位唔同嘅科技领域嘅代表啦，好似有袁国勇教授啊同埋王维基先生等等呢去讨论返呢点样利用科技去協助抗疫啦，同埋以及一啲关于人工智能啊5G 同埋雲端技術應用同埋藥用科技等等一啲最新發展嘅課題嘅。 國際採購會網上展呢就由而家一路舉行至到7月29號嘅。嗱 ，Byron 呢我知道下星期一呢亦都會再上嚟同大家介紹網上展點樣協助買賣雙方呢進行網上配對嘅。咁所以大家記得留意啦。今日唔該曬你 ，Byron，Thank you。 唔該曬。 有興趣嘅朋友記住去展會網站 isshow.hk。 免费登记参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铜锣湾告示打道海工大厦和海都大厦在上午大约八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一点，大约63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一名居民需要重新采样。自上周大约八点起，受限区域内已经检测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证明已经接受强制检测，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后可以经由指定出口离开。政府人员在受限区域内到访大约250户，当中大约60户没人应门，包括一些确诊个案和可能已经接受隔离的住户，部分单位亦都可能是空置，当局会跟进。西营盘德辅道西军益大厦第三期上午大约七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两点，大约18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自上午大约七点起，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在向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775户，当中大约70户没人应门，包括一些确诊个案和可能已经接受隔离的住户，亦都有可能部分单位是空置，会采取措施跟进。警方昨晚展开打击毒品快餐车行动，在土瓜湾拘捕一名涉嫌贩毒的34岁本地男子，现正被扣留调查。行动之中检获总市值大约128,000元的毒品。九龙城警区特别职务队人员在下乡道截查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在他的车辆检获大约137克怀疑冰毒，大约71克怀疑氯胺酮和一个电子榜。初步调查显示有关毒品供应西九龙区内的娱乐场所。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仍然建议接种阿斯利康的新冠疫苗。世卫表示接种新冠疫苗不会减少其他原因导致的疾病或者死亡，在大规模的接种就可能出现潜在的不良事件，发出信息是惯例，但是不一定意味相关事件和疫苗接种有关。声明又说世卫仍在评估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最新安全数据，一旦完成评估，立即向公众通报。由于忧虑接种之后可能出现的血栓风险，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多国已经暂停使用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5，日元108.94，瑞士法郎0.922，加元1.238，人民币6.505。英镑兑美元1.397，欧元兑美元1.199，澳元兑美元0.783，新西兰元兑美元0.726。日经平均指数报30,371点，升45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0.36美元，卖出1,751.1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和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天气清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啦。九龙区有几宗意外啊？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应该加士居道吓，加士居道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开咧，因为有意外啊，龙尾去到七咸道北近住学园街。加士居道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开有意外，龙尾去到学园街，亦都影响埋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咧，有少少挤塞嘅。龙翔长道亦都系分别有意外，翔长道去荃湾明爱医院对开嘅中线有意外啦，塞道去苏屋村。龙翔道都系荃湾方向，喺北架山花园对开就快线有意外，塞道去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嘅。咁啊，塞紧车嘅朋友要忍耐一下啦。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交通几好，是尖沙咀线多车，龙尾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海港岛龙尾里安苑，港岛入口的龙尾分别去到太古城和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单车馆公园。港岛区呢还是因为要配合啲强检行动啊。西区江乐道西西行线近住军益大厦对开三期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铜锣湾景隆街介乎告士打道至谢飞道一段呢都是有封路措施。新界方面，西贡的清水湾道西贡方向近住科技大学一段呢比较多车嘅。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出九龙方向慢车的龙尾过了马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上次 SBA 真系讲得好大陆出嚟半年， 睇落咧又真系。 算啦算啦，反正我啱啱出咗嚟。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遇见展翅》，六个真人故事，见证六个寻梦嘅过程。 由吴业坤、刘子石、陈建安、黄贤、林家谦、林欣彤以及 Anson Low 卢汉庭所饰演的故事，哪一个令你感受最深？ 个个故事都咁特别，哎呀，真系有选择困难症啦！ 唔紧要，上港台网页 rthk.hk 一次过重温十八集的故事，一起再遇见展翅。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幻发小魔星呢套卡通个感觉咧，同叮当都有啲相似嘅，又系讲紧故事嘅男主角唔系特别起眼，喺班里边嘅成绩又唔好，运动神经又冇，然后可能又会俾其他同学虾啦，跟住又唔系好有钱，来自一个普普通通嘅家庭。但偏偏他就爱上在班中极受欢迎的一位女同学，可能每日就会发下白日梦，想下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亲近下这一位心目中的女神。听落一个这么普通这么没用的男主角，有些什么方法才可以梦想成真呢？大雄就遇到叮当，幻发小魔星的男主角江户城本院就遇到小魔星了。故事的开端就是讲倒霉的本院好唔开心咁翻到屋企，然后就喺爸爸间房嗰度讲咗一句咒语，好麻烦啊！跟住神奇嘅事就发生啦，喺爸爸间房里边原来有本魔法书。当本院讲出好麻烦啊呢一个咒语嘅时候，就开通咗魔界同人间之门， 就惹嚟咗一隻小魔星。不过呢一个小魔星虽则就系话好似魔鬼咁嘅化身，但系其实佢本性善良，兼且个样仲有啲可爱嘅添。佢有一个百宝袋，里面有好多唔同嘅法宝，亦都系有一啲半桶水嘅魔法，每一集就系帮本院去解决问题嘅。相信睇过呢一套卡通嘅朋友，都可能会对小魔星有好深嘅印象，同埋对小魔星喜欢嘅食物呢，亦都系有一份嘅情意结。当你去食日本餐嘅时候，会唔会间唔中都想叫翻一份小魔星最中意食嘅墨鱼丸呢？ 阿梁国希咧就话今日想讲呢一个，咁啊，喂你讲啦，因为我冇乜，即系基本上我冇睇啊，直头系 有冇印象啊？有冇印象有呢？ 只歌就好有印象，一阵间讲啊。咁但系咧套卡通片咧，我极其量睇咗一集或者两集啫，咁你讲多啲啦。好啦，咁啊谂住今日阿 Vincent 讲啦，冷不防我话啊。崔杰彤，你有冇睇过？有喎、啊，真系奇怪喎、 啊。但系咧，其实成个古仔咧，我就都唔系话记得好清楚，应该就冇梁学希咁熟嘅。但系点解我话我有嗱、啊除咗钟哥你讲嗰首主题曲啦，细个超级中意之外咧，就系、是、因为我记得打电视游戏机嘅时候咧，我有即系、就是、我哥咧有买到呢一只碟翻嚟打，咁、所以咧喺我印象好深刻就系佢个画面好靓，所以我成日就开出嚟打，咁就记得呢个小魔星同埋你头先。我讲嗰个唔系八爪鱼丸咩？ 佢叫唔知章鱼烧咯， 系咯章鱼烧咯，即系 系啦，佢系叫好似唔知叫章鱼烧墨鱼丸咁样嘅，佢系译咗另外一个名字。但系嗰阵时咧，细个就见到好向往， 系 边度有得食咧？咁嗰阵时咧，我妈咧就即系我妈都唔知咩嚟噶嘛。咁跟住我话小魔星食嗰啲啦。咁跟住有一次就带我去乐富嗰间百货公司，跟住我就见到咦个 food court 有，惊为天人。跟住咧就系、是。食咗我人生第一次嘅八爪鱼烧啦， 吓、就系、是、咁样食咗啊！跟住一路食嘅时候就谂起套卡通片啦， 系啦。咁所以我次次去亲日本啊，甚或乎有阵时我去啲日本餐厅，我有阵时都会忍唔住叫啊、真嘅呢样嘢，即系几十年后。 你正话就讲咗套卡通片大约个故事背景系点啊？咁、究竟套卡通片有啲咩咁吸引你呢？ 因为咧嗱，佢同叮当又系有啲似啦，咁同埋咧，我会觉得咧个男主角系会俾到即系我呢啲又系唔系特别起眼啊，即系即系嗰类嘅类近嘅男仔咧，系会有啲幻想嘅空间，成日都话啊，好想如果我突然间生命中出现一个小魔星帮下手都几好啊！ 即系其实即系叮当，哆啦 A 梦 啊，不过有少少唔同，我睇咗有啲网友咧，咁佢就讲出其中一点咧，我觉得都几 make sense 嘅，就系佢讲紧嗱大雄。个人唔掂，咁啊叮当就揾啲法宝嚟俾佢出术啦。咁但系咧，阿本院唔掂咧，咁跟住可能小魔星揾啲法宝出嚟咧，系锻炼阿本院嘅。即系最后咧，系啦，即系譬如可能阿本院同人打双扑，输咗，因为又系一定有个大牛龟噶嘛。咁跟住然之后咧，咁啊本院输咗，咁啊小魔星可能攞法宝嚟，嗱我令到你强壮啲，等你打赢佢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叮当个世界里边咧，就系叮当整件法宝出嚟。跟住大雄就偷偷地攞咗去就对付完阿纪安，大雄之后都系冇成长到嘅，冇进步嘅。但呢个就有个故事嘅推进咁样样咯。 咁呢个有意义啲，即系有教育意义啲系嘛？ 唔系就系调翻转头系，所以大家睇得冇咁投入咯。吓、我仲要练噶， 咁要你嚟做咩？ 唔系多啦，要你做咩？多啦，梦就系我练都唔使练啊嘛，你整到佢出嚟，我搞掂， 系即刻特效药咁样。 系咯。 嗱，咁跟住另外咧，咁我细个中意睇啦，咁啊后来就储埋零用钱啦，咁啱喺好多时电视播完咧。啊，或者播紧啦，咁就啲书报摊就会突然间系有嗰本漫画买嘅，跟住我就买本翻屋企睇啦，咁样一打开，哇，另外一个世界，我话俾你听，因为原来咧，嗱，呢套卡通系好合家欢，但系原来原著嘅漫画江川达也呢一套嘅漫画咧，系有啲有少少嘅色情嘅内容喺里面嘅，系啊，都几即系比起啊。大雄嗰個係都勁幾倍嘅， 有咩比有咩分別啊？ 第一啦，佢都會裝人沖涼啦，咁第二就係佢畫得嗰啲同學就婀娜啲嘅，係啦，即係除咗同學之外 ，Miss 都有嘅，係啦， 即係個男主角裝， 佢唔係特登裝嘅，永遠呢啲佢唔會，因為佢唔可以教人走去偷窺噶嘛，咁就可能係咁啱得咁巧行過或者係點樣，即係會有呢啲咁樣嘅情節出現嘅。 咁咪满足晒你哋嘅愿望咯。所以你咁中意呢套嘢， 咁你又睇 咩？我虽然冇睇得好清楚啊，我都唔知道有原来呢啲桥段。不过我相信电视应该冇呢啲桥段。电视 冇 嘅， 电视冇 嘅。 咁香港就播嗰阵时，好似都系喺闪电传真机播嘅，就好开心。同埋因为耐唔时咧，佢电视播完咧，跟住隔一阵咧，咁佢就会播埋佢嗰个 M V 啊嘛。哇！嗰阵时就系、是。Charlie 姐姐就成為了我的女神， 哇！真不得了，我想話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每一句歌詞是什麼。你話套卡通片裡面的故事我反而不太記得，即可能梁可希這樣講一講，我就、哦、都有些印象好像是這樣，但你說那首歌呢，即我真的完全記得曬，即聽了無限次、就是、 我就沒有崔傑彤那麼厲害記得曬、啊、我就記得頭那句咯， 這個是中間那句第一句是什麼？容許我咁樣噶嘛？你都記得， 咩名啊？你可以開住麥跟住一齊唱。 咁啊冇，梗要聽 Charlie 姐姐唱啦。 我成日話呢隻歌咧，當年應該係呢個咩嚟嘅？至尊金曲嚟。 有冇攞個兒歌？ 兒歌就攞咗，肯定攞咗 啦。應該有咯。 應該係直頭係流行曲，佢都係至尊金曲啊。即係咩任何頒獎啦，應該呢隻最勁。當年有邊隻歌係可以個個都識唱？真系得佢嘅就呢一只， 系喎，点解咧？就系、是、嗰咕哩咕哩咕哩啦， 咪就系咯，即系因为佢系儿歌啊嘛。 今日是3月18号星期四，有什么特别？乜你唔知星期四系一个礼拜里面多咗一种新嘅定义咩？而家嘅社交平台除咗流行分享照片同埋近况之外，更加流行 hashtag 呢一样嘢。而最近咧就兴起咗 hashtag 三个英文字 TBT。呢三个英文字到底代表乜嘢咧？林慧，转头话你知。即是一个井井符号加上 TBT 三个英文字母，就有这个新的名词了，叫做 Throwback Thursday。 那到底什么是 Throwback Thursday 呢？ Throwback Thursday， Throwback Thursday 在社交平台上面解作怀旧星期四，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生活动态来的。原来每逢星期四大家都赶住翻工啊、翻学等等，根本就冇时间、冇机会出去玩。喺咁嘅情况底下，如果你又好想揾一啲题材摆上社交平台，呃下 like、吸下精，可以点处理呢？知唔系用 Throwback Thursday 呢一个方法咯？虽然星期四可能大部分嘅人都仲系留喺写字楼嗰度忙碌咁样办公，冇时间出去影啲新嘅相。不过一样可以在你手机的旧相里面找一些精选的照片出来摆返上网，再加埋这个 TBT 的 hashtag， 那就可以百分百响应到 Throwback Thursday 的意义了。哈，不过摆旧相这个文化似乎不只是星期四出现，这一年里面疫情肆虐，大家都减少了外出活动了，但是就成日见到社交平台出现那些旅行的照片。哦，原来都是用异曲同工的方法摆返啲旧相上嚟呃 like 啊。话时话，今日星期四到底摆一张乜嘢旧相上网呃 like 好呢？等我都响应下呢一个 hashtag TBT Throwback Thursday 先。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要问下钟哥同埋 Kitty 咧，其实香港好多人翻工嘅时候，都会有好多嘅抱怨啊、怨言啊，日日喺度呻啊，好多负能量嘅、 哦。都唔系净系翻工啊，放工都会，翻放工都会呻，好多怨言嘅。 即系人咧系，即系成日都对自己身边或者自己身处嘅环境好好多不满啊。咁、 嗯、 啊，要揾啲朋友去到发泄下啦，系咪、嗯？好啦，呢啲系平台咧，啊，佢好聪明、啊。佢專係咧就係會接收人哋一啲嘅負能量，咁、 嗯、 做一個平台出嚟咧，就等人哋可以咧就係不斷喺度放呢個負能量，特別係 上網打小人啊！我哋上次咪講過， 類似上網打小人。上網打不過咧，佢針對嘅係咩咧？就係、是、當你買咗一件貨品翻嚟啊，你覺得我呢件貨真係好廢啊，好唔中意啊，或者覺得佢好多唔好嘅設計咧，你就不斷可以網上邊度鬧佢。好啦，咁你越鬧得多嘅時候咧，只要有建設性的說話咧， 原來呢個平台咧，佢每一個星期咧就會選擇幾位嘅朋友出嚟，好似唔係每一個星期，每四日就選一個朋友出嚟，然後就俾一啲咧就現金券佢，咁佢就可以咧就用呢個現金券咧喺超級市場嗰度買嘢噶。咁呢個唔係喺香港嘅，呢個喺日本嘅， 即係唔係放庫嗰啲。 佢放庫，其實嗰個人係放庫噶，佢放庫放得犀利得滯，同埋佢嗰個放庫係好有建設性嘅。例如啲乜嘢咧？ 放庫點樣有建設性咧？ 有譬如家庭主婦，家庭主婦當佢咧成日有好多叫調味品咧係獨立包裝嘅，仲要嗰啲調味料咧原來係液體嚟嘅。佢話到：喂，呢一間公司出嘅呢一種嘅調味品咧，簡直係垃圾啊！我買完佢翻嚟之後，次次一開咧，一開嘅時候一知都知道成個廚房都係，又喺度鬧啊，又話有好多嘢做啊，跟住可能連埋佢老公啊個仔點樣側邊唔幫手，可能一次過講埋。咁跟住佢仲要講多句就係、是，其實明明人哋邊間第二間公司嘅設計好啲嘅，點解唔用佢個設計咧？咁樣好啦，咁原來真係有好多人咧會係覺得，喂，你真係講得啱喎，我都有同感喎、啊。咁就變咗佢有好多個 like 或者係好多。心心咁样啦，咁公司咧就会选咗佢出嚟，跟住就可能俾翻相应嘅价钱俾佢，就你可以自己自行消费，选择买啲乜嘢。咁而嗰一个叫做奖赏或者佢哋个平台咧，会有好多嘅叫做广告不断收益嘅时候咧，佢又会喺中间从中咧攞翻一啲嘅部分收益出嚟咧，去俾一啲年轻人或者俾一啲企业咧去设计一啲新嘅商品出嚟。而嗰啲商品咧系因为大家放付嘅能量。收集咗嘅意見，而佢哋去改造一啲新嘅設計出嚟， 改良咗嘅， 係啦。喂，所以咧，我覺得原來放庫咧，第一網民可以賺錢，第二就係佢可以營造一個類似基金嘅物體出嚟，跟住佢又可以咧可以俾翻呢個生產商啦，或者自己再揾啲後生仔出嚟，我設計一啲新嘅嘢出嚟，設計咗一啲係之前大家好唔中意。覺得係垃圾，然後咧佢哋就將佢改進咗佢，然後變成一樣新嘅嘢，大家會喜愛嘅。呢、這個平台咧，我覺得呢類嘅方法大家都可以諗一諗、哦，有冇啲平台其實又可以做出嚟，跟住大家放庫，然後放庫咧淨係齋放庫冇用。 做咩講得咁正面嘅你？ 系啊， 明明放庫， 佢而家擺到明就係將放庫合理化。 因為件事本身喺當地發生嘅，我初頭睇嘅時候唔係嘛咁衰咁樣，但係原來佢變咗一件咧好正向嘅事。 其實咧呢、這個都要嘅，都要嘅，唔好講咁遠啦，就係講翻，譬如話我哋每日都有個 post 擺出嚟噶嘛，喺二台 Facebook， 咁成日都有啲粉絲們喺上面放庫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呢、這個環節真係衰啊！跟住同一個 pose 擺幾次噶嘛，咁、其實佢都喺度放庫噶嘛，咁跟住我有陣時睇咧就話，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佢不斷放庫，我證明佢仲喺度啊，即係你都仲聽緊啊嘛，咁咪即係調翻轉頭你放庫，但係我用一個正面嘅心態去睇嘅時候，我咪覺得哦冇嘢啊 ，OK 咁、樣。 其實咧佢除咗係嗰啲商品之外咧，佢甚至乎會去到某一啲嘅情況，例如我帶小朋友去超級市場，你知道日本咧仲有啲傳統觀念就係、當個爸爸出咗去做嘢，咁我老婆咧就我缺咗份工啦。我喺屋企咧，我就唔請 man 多生，唔請嗰啲工人，跟住咧淨係自己照顧兩個小朋友。咁佢咧就一路湊住兩個小朋友嘅時候，一路去呢個超級市場啦。咁佢就話到啦，超級市場真係好鬼衰，佢哋連埋嗰啲嘅購物車咧，嗰啲車仔咧，佢都淨係得一個位。咁我一個仔我周圍跑又撞冧曬啲嘢，我要陪。另外嗰個仔我先擺到上去咁樣，我根本都買唔到嘢咁樣，又喺度放庫啦。哇！超級市場又聽到嘅意見， 唔係因為咁樣整架手推車， 整個嗰啲雙人座位嘅購物車，係啦。 但係唔係咁多家長會帶兩個小朋友去超級市場 嘅 喎、 啊。我自己都有去嗰啲日本嗰啲大型嗰啲百貨公司咧、其實佢的而且確咧有啲較大嗰啲，佢有兩座位出現嘅。咁、佢又當然唔係話個個百貨公司都有啦，但係佢嗰個數量亦都唔多，可能佢呢間百貨公司啊，佢淨係得兩架車仔係兩座位嘅兩個車仔。 嗱就咁，我聽到呢度咧，其實我有少少感想嘅。 點解 咧？點解咧？ 因為我覺得好煩啊！即係就算頭先舉嗰兩個例子，嗰兩個放庫嘅例子，我聽完之後咧。直頭影響咗我心情，即係嗱，當然啦，我覺得一方面去諗， 你接收咗啲負能量， 唔係因為一方面咧，我覺得我方面係咁樣嘅，你將話你放庫嘅時候，其實都唔係完全冇道理啊，你都有啲有建設性嘅意見俾到出嚟 ，OK， 我覺得係嘅，即係唔係話所有人放庫咧都係完全無的放矢嘅，咁你有啲有建設性，但係個重點係。咁你可唔可以唔好用呢個態度咧？即係你譬如你想件事去改翻好嘅，譬如你頭先嗰個手推車啊，得一個位，我有兩個小朋友， 咁你咪好好地地咁样反映你嘅意见咯。即系使唔使？啊，你真系好烦啊！你个车有冇搞错？你唔谂下人嘅？即系我觉得嗰个情况系咁样嘅。 你睇唔睇到？睇唔睇到？ 睇到啊！ 睇唔睇到啊？崔杰同志，因为你正话呢个题目咧，放负啊， 同埋我发现咗样嘢， 同埋放负真系会感染噶嘛？ 即系演得好快啊！ 你讲一个题目就即刻放负啦。 我好少见到佢咁负能量，你知唔知啊？ 我觉得唔应该有呢一个嘅平台出现咯，即系你鼓励咗人嚟放负啊嘛？你明？ 系啊系啊。 九点钟啦，我要即系调整翻我自己情绪先啊！ 十二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咁呈祥道来回方向啊，近住明爱医院对出都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明爱医院嘅意外就清理好，但系去观塘咧仲未清理好噶。咁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接近盈辉台。重复多次，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就接近盈辉台。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就只系比较车多。咁另外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加士居道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浙江街噶，就系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咁为咗配合强制检测安排啦，喺港岛区江乐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军益大厦第三期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同埋介乎告士打道同埋谢斐道嘅一段景隆街封闭噶，封咗一段嘅景隆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啦。咁由于受加士居道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就喺北角政府合处，西行嘅车龙排到去太古城。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而家龙尾就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咧就挤塞，龙尾喺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挤塞，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慢车，龙尾就喺白石角。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成群有请参赛者钟培生。 如果真系一上台，林作先生就哎呀 投降啦， 投降啦，扮输啦。 林作如果佢咁样玩嘢咧，佢离场系要经过观众席。你试谂下，你俾咁多钱飞， 最后睇唔到任何。 系啦，你离开观众席嗰度，我相信观众唔会俾你咁容易离开咯。 足本口水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志豪、阿仙嘅三五成群啦。 逆境之中，用音乐引爆正能量。 电视节目 Station Plus 音乐会，今个星期请嚟张舒曼、钟舒淇两姊妹， 以歌声、 用舞蹈 为大家打打气。佢哋更会为好友创作人张可荣 同埋歌手梁浩然站台合唱，透过音乐 见证友情， 歌颂友情。 Station Plus 音乐会 星期六下昼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日。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 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1-22 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联储局再度放鸽，美股三大指数高收，道指升了189点，收报33,015点，是史上首次升穿33,000点大关先。市场继续亢奋，标普500指数升11点，纳斯达克指数都升，升 0.4%。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未来两至三年之内经济状况都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要等经济数据实质改善先会收紧货币政策。咁所以咧，联储局最新嘅预测显示，多数官员都预测2023年年底之前仍然唔会加息嘅，所以可以话系一天都光晒啦吓。咁啊，令到港股咧都继续有运行啦。唔知今日啊，港股可以升几多咧？转个头开始，你咪会知咯。 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今日继续食辣，系咪 ？Kitty 系啊，咁我哋继续咧，请到呢个 Cindy 咧，同我哋讲下佢即系卖呢个网上面啦，即系一啲辣嘅食品嘅一啲经验，同我哋分享嘅。咁上集咧就讲到，喂，攞咗个代理翻嚟咧，其实咧中间即系都有好繁复嘅过程啦，又要自己好对呢件产品好有信心啦，先至倾到翻嚟啦。好啦，其实我自己咧好想知就系而家好多人都搞网店啊，即系点样去到宣传你个产品出去咧？因为其实嗱，可能开一个网站，大家都知道，拍些照片放上去，跟住梗系叫啲老友 share 下，咁啊俾啲 KOL 食下，咁样睇下。 哇哇哇！真系好辣，我人生食过最辣嘅嘢啊！如果中意食辣嘅朋友，你真系要食啊！咁样。 系啦，咁啊，当然呢啲一定都有佢嘅用处喺度啦。咁但系除此之外，都有冇谂一啲嘅方法，去到即系令到多啲人会认识到你嘅产品，快啲知道，原来呢一个系新嘅，新嘢嚟嘅，想试啊，咁样咧。 咁我哋一开始当然都系俾身边嘅朋友啊，或者他朋友嘅朋友有冇 KOL 啦，而家太兴啦，真系唔能够唔做呢件事嘅。咁但系成效唔系话非常之大，咁我哋就开始再谂下，我哋究竟可以做啲乜嘢令到大家都熟悉我哋嘅产品咧？咁我哋就可能每个月或者每三幾個禮拜，我哋就搞一啲活動喺 Facebook 或者喺 IG， 同大家有啲互動性嘅嘢。咁 係咪食辣比賽啊？你哋會唔會搞食辣比賽？ 喂，好喎、啊，呢、這個食辣比賽， 好想試下參加、啊， 我可以考慮一下喎、啊、呢、這個，都啱都啱。可能做一啲送禮品啊，咁或者做一啲優惠啊，咁去吸引大家嘅注意咯，或者同埋都落廣告啦，而家都少不免都一定要做呢啲噶啦， 係、嗯。咁、如果當你哋係一間叫做超級市場咧，依家產品總共咧好似我目測都有10几20款咯，唔同嘅辣嘅產品，定還是我低估咗，其實仲有多啲咁樣，或者有啲咩面向，或者既然係啊有啲朋友都想抄下我哋又變下先，或者有啲新嘅 product 又嚟緊 coming soon 會出咧咁樣咧、嗯。 其實我哋而家大概有30个產品度，係、啦，咁嚟緊我哋都有不停咁試唔同嘅產品啦，各 樣辣嘅嘢。咁原先我哋係諗住飛去唔同嘅地方再發掘多啲嘅，但係因為疫情啦，咁我哋就唔得啦，咁咪不停上網搜羅，咁啊寄唔同嘅嚟，我哋就日日同啲員工啊、同事一齊喺度食啦。咁我哋嘅目標就係到最尾，我哋係想做自己嘅產品，做自家嘅唔同嘅辣嘅嘢咯。 即係如果哥倫比亞嘅辣椒，跟住突然間又可能引入啲南美嘢咁樣咧，咁就好。即個辣的主題的感覺很好，因為即 Kitty 真的無辣不歡的，可能大家就收音機旁邊的聽眾不認識 Kitty， 她所有東西都要落些辣 的辣，是吃飯都可以加兩斤辣椒醬， 是的。是的，你聽到會不會覺得是開心和 happy 的一件事呢？ 我很開心啊，因為如果喜歡吃辣的人其實是會很喜歡試不同地方或者叫做不同自家製的辣椒醬的，因為他們一定會有他自己的獨門配方的，有些可能會不知道怎麼加有些蒜落去啊，有啲咧就加咗啲特別嘅香料落去啊。咁如果你真係中意嗰個味嘅話咧，我試過我食過一個辣醬幾好食咧。咁好多朋友上嚟，譬如打邊爐嘅時候，我請佢食咧，佢都會問我喺邊度買咯。係因為嗰個味道係就係因為佢自己整嘅就會有獨特咯。咁我想問一下 Cindy， 即係你即係都入咗咁多個產品啦。咁你會發現即係香港人啊，即係最受香港人歡迎嘅係啲辣嘅粉啦，係辣椒醬啊，因為佢哋 consume 得快啊，定係邊一樣嘢係比較受歡迎嘅咧？ 其實真係樣樣產品都有唔同嘅客源喎、好似我自己，我食唔同產品嘅嘢，可能我食水餃，我要點中式嘅嘢；我食牛扒，我要點西式嘅嘢。所以其實打開個雪櫃，可能每間屋企個雪櫃都有十幾廿間唔同嘅醬、去配合唔同嘅食材。咁所以冇特定嘅，即係個個產品都有佢自己嘅客咯。 喂，但我又想問一下啲邊爐湯料喎，其實呢個都好似好流行啊，過去一兩年，其實係咪都真係有客户枕住？喂，一打邊爐，梗係，個湯底唔好搞咁多啦，整一包落去咁樣紅卜卜咁就搞掂咁樣嚇。 其實都會啊，仲更加疫情底下，大家都出唔到去食飯，咁喺屋企火鍋。咁温馨，大家一家人，咁一定會好好咯。同埋佢唔使複雜，開個水擺落去，搞掂。 係啊，係 啦， 呢個真係懶人料理嚟噶。 不過我都好期待，即係 Cindy 話，如果即係最 ultimate 嘅就係話整自己嘅辣醬咧，咁我喺度諗，其實辣醬都唔係就係點噶嘛，即係辣醬你可以撈，即係你又可以再將佢諗下唔同嘅用法咧，令到即係多啲嘅用途咯。即係譬如嗰啲罐頭湯咧，而家咪話其實你都可以當意粉醬嘅咁樣，即係等多啲人去買啊嘛。咁其實辣醬其實佢都有好多唔同嘅用途啊，你可以涼拌又得啊，跟住你撈面又得啊，打邊爐又得啊，點燒賣又得啊，即係你都可以出好多唔同啊嘛。即係你講起食辣咧，我就有好多呢個諗法啦。 咦，可以揾你做顧問喎，睇你係咪嚇？就算做唔到顧問，佢都可以做呢、這個 係 啦，做呢個測試員啊，咁啊可能可以幫到手啊嚇。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 Cindy 接受我哋訪問啊，唔該曬 Cindy，thank you，thank you， 唔使客氣。是前任，其实是小个人，整个人亦清心。多个人，少个人，如练习无数段的好憾。越想爱，总发觉寂寞的人要有心人。找个人多费神，为何浪漫交寂寞无憾？其实是分了神，找与寻又在等。当我能一个人如独自望我地出了神，在纷扰的世界玩活的人有较好分。从前是自由地观你已望未找得到你，总问望自己，然后是多少的你想演出戏，叫相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的你，喜欢跟我同房里喘气，要生要死，若即也是约定，孤单靠我。 层，一个人独来又独往，亦是缘分。其实是一个人的旅行，别挂心。死也曾一个人，明白是来去未需过问。欲心真可远近，只在的人看透灰暗。 一路野路嘅喜欢上一个人。 Gangster rap 是 rap 的一种，而歌词内容更加是跟真实的都市罪案有关，题材比较暴力，亦都是反映住社会现实的一种音乐路向。Gangster rap 在80年代末期在美国兴起，并且大受欢迎，这一类题材的唱片更加卖到成行成市。不少 Gangster rap 的乐手本身曾经都在现实当中参与过各式各样的罪案，甚至乎是一些色筹来的，所以这种音乐种类在浑浑的音乐风格当中都算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一种。如果你都想认识多些不同的音乐风格，今日开始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 Monica， 嚟到今日朝头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又阿德喺度，早晨啊，德哥， 早晨， 你好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乜嘢想点唱呢？ 我冇啊，因为今日系3月18日啊嘛， 系啊，冇错， 咁我个女就会喺今日，不过喺好远嘅地方，喺英国嘅爱丁堡嗰度咧就考去嗰个药剂试，咁、哦、我喺度咧特登远程咁样祝福佢，祝佢呢一个咧考试顺利， 系咪考埋今次呢个试就毕业噶啦？ 哦，其实佢已经毕咗业噶啦，大学咁佢而家考嗰个就系执业试，即系变成咗一个正式嘅药剂师喺英国嗰度工作。冇错， 咁佢嚟紧系会喺英国工作啊，定还是会翻嚟香港啊？ 照佢个计划，我相信都系会喺英国做一段短嘅时间，跟住容后就做其他嘅决定啦。 嗯，咁你有冇挂住佢啊？佢喺英国读书读咗咁耐。 哦，当然有啦。其实佢呢个考试咧系上年。2020年7月应该要考的、 哦、 不过因为疫情关系呢，所以 delay 咁我希望佢的心情都不会被 delay 啦，咁继续努力为到佢自己的前途，听日考好个试， 一定可以考好个试啊， 多谢你哋嘅祝福。 咁啊，仲有啲咩特别嘅说话要同女女讲啊？女女叫咩名字？佢讲埋佢名先得噶。 哦，我女叫做 Rachel 岑乐敏，祝佢一切健康啦！ 希望佢都可以快啲翻嚟同你见面啦，因为我知道呢段时间咧，你哋都只系可以透过呢个视像见面啊，系咪？ 系啊，其实好期待，好期待，好期待 嘅。系啊，好期待，揽翻个女嘅锡佢一啖啊嘛，系嘛？ 哦，一定会啦，冇错。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 多谢晒， 拜拜， 拜 拜。遥遥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 网上边咧，成日都有好多误会嘅。其中一个误会咧就系咁样嘅，就话有一位男士咧，咁佢就喺个电单车个车尾箱嗰度食紧饭盒咁样。好啦，唔知阿 Kitty 同钟哥有冇睇过啦？ 我有啊，嗰条片 系啦，咁就话咧，喂，佢系一个外卖员，佢食紧嗰啲咧就系准备送俾客人嘅食物。 网传系咁，嗱条片咧形容翻俾阿钟哥听下啦，就系有个男子，佢就揸住一架电单车，咁、个电单车车尾咧就有个箱啦，咁啊里面咧就有啲外卖喺度嘅，咁、我睇到嗰条片咧，佢就系呢个男子咧就停低咗架电单车，然之后落车啦，跟住咧佢就除低咗自己嘅口罩，一边即系挂住耳仔，咁跟住咧就喺后尾箱嗰、那个外卖嗰度咧打开咗，就喺度爬紧几啖，即系喺条街度，就爬咗几啖， 马路侧边嚟嘅啫， 同埋佢都唔系。少少地食噶，小白，即系佢都好大啖咁食下噶， 好现噶， 系啦。咁跟住咧，佢冚翻埋，跟住就绑翻埋嗰个胶袋啦。咁就成袋嘢咧就拎走啦。咁拍片嗰个旁述咧，即系嗰位阿姐咧就哇，佢系咪送外卖啊？咁样偷食人哋啲嘢唔得，等我影埋佢嘅车牌先咁样。 系啦， 咁大概係咁啦，條片 大概係咁啦。咁網上面啲人又有好多議論紛紛啦，又話係啊，其實仲有好多人咧，佢都係每一碟咧，打開咗每碟食一啖，跟住就算噶啦咁樣。即係大家有好多討論嘅空間，因為一個咁樣嘅片段就聯想到好遠啦咁樣。咁但係咧，咁啊而家都即係澄清咗，其實嗰個人咧就本身佢嗰架車亦都唔係送外賣嘅車，佢唔係送外賣嘅車嚟嘅，其實佢可能食緊自己嘅飯盒嚟嘅啫。 唔俾人哋揸電單車 咁 樣。 係啦，咁佢可能真係自己揸電單車，佢自己食緊自己飯盒，咁佢點解要綁翻埋啊？咁佢一個飯盒 打斜咯， 搭埋冇錯啦。绑翻埋都好合理啊，系咪先？即系正如一个汽车维修员，佢有个士巴拿， 系好正常， 好正常， 冇错啦。 即系话而家大家咧就觉得揸电单车嘅 就一定 系 送 外 卖 嘅， 系 啦。咁而家变咗咧，即系大家会喺网上面只要见到一样嘢咧，好容易就已经会先入为主咗。仲成日出现一个情况就系咩？闹错人。 佢而家澄清咗啦，系咪？ 有报章讲翻，就系佢并不是一个外卖员咁样嘅。 因为咧呢条片咧系我妈 send 俾我睇嘅，咁我睇完之后， 你阿妈都好留意 喎。系啊，跟住我就即刻回翻佢，我话吓会唔会唔系送外卖啊？第一啦，我觉得佢又冇着到制服啦，而家好多咪佢会着住制服。 系啊， 跟住我就再睇啦，我话佢嗰个胶袋咧又唔系嗰啲 apps 系 啦，嗰啲 logo 系啦，冇 logo。 佢个车尾箱咧系冇贴纸嘅， 系啦， 系啦。 再者就系我话，其实我有时咧即系去到一个点咧系好肚饿，真系会突然之间想 食 两嚿嘢，跟住先至再翻屋企食噶。 算啦算啦，虽然阿小白讲到话呢啲误会成日都有，好啦，我写包单，唔会有人出嚟道歉。写包单，即系话摆呢条片出嚟嗰个人，即系嗰个女声啊， 女声， 佢一定唔会出嚟话对唔住，我怪错人，佢一定唔会讲，因为网上边就 系 咁咯，可以是但讲噶嘛，又唔需要负责，讲完啦，算咯，成日都系 讲错咗啊，由佢咯，不了了之咯，咁样咯。 晨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有 Cousin 罗启新啊， 早晨啊， 喂，早晨早晨， 系今日港台电视31有啲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哇，你知啦，我搬咗 office 啊嘛， 系啊， 广播度嘛，今朝早咧，即系去电脑度 check 咧，哇，八点钟以前时咧仲未有资料，咁啊走咗出去咧，见到咦，佢哋有其中一个咧喺度做紧嘢嘅人咧，佢就负责紧嘅，咁我就喺度探听下，喂，今晚有啲咩啊？咁样系啊， 你而家都系好秘密嘅地方同我哋讲紧电话。 咧反應啦，要咁佢話俾我聽，佢哦，阿曾玉成主席咧又訪問張炳良。 哦， 咁另外咧，我哋而家呢一個完善選舉制度咧，亦都會係今晚嘅討論話題。 嗯， 咁今晚咧，大家啊，即係八點鐘睇下議事論事啦。咁去到咧，日常八點半啊，日常八點半咧，今集咧區區小節咧，主持人都會繼續化身成一個特工。咁同大家介紹一下咧。啲環保守護者嘅故事啦，咁今集咧就會深入去北區一間環保工廠啊，咁咧就調查下點樣利用呢一個棄置嘅卡板，你知咩叫卡板啊？ 我知啊，我試過整嗰啲卡板做啲首飾箱咯， 係嘛？ 係啊，嗰時做女漢子嘅時候咧， 哦，你嗰啲卡板咧就係啲卡片，即係嗰啲。卡咁樣，即係我諗係幾 mm 厚嗰啲啦。 唔係啊，係人哋送貨嗰啲，即係成個積起架車嗰啲喎。 車推落去嗰啲。 哎，係啊，整首飾箱啊。 係啊，直頭座台嗰啲啊。係啊，係啊。 哦，咁嗱，而家佢咧就係話，喂，將佢升級咧，整咩咧？貓砂。 哦。 咁啲人咧成日都話，喂，貓砂用邊只好？哦，其實咧好簡單啊。嗰笪地方啊，有啲乜嘢工業係會有好多廢料剩，又可以令到佢乾燥咗佢啊，即係叫 dehydrate 啦嚇，即係近乎脱水啦，又唔係脱得曬嘅。咁咧又可以一粒粒，又可以吸水成分高嘅，咁就可以用嚟做貓砂啦。所以日本咧最出名係咩？豆腐砂嘛。 嗯。 因為佢哋咧做好多豆腐噶嘛，咁啊剩翻好多豆腐渣嚟做豆腐沙啦咁樣。咁今次咧又用呢個卡板咧嚟到做呢一個貓砂，係啦咁樣啊。咁究竟係點樣咧？又會講下咧，即係環保工業咧喺香港嘅困難啊咁樣嘅。好啦，咁啊另外咧嚇，本來咧我哋係諗住教大家喺屋企做運動噶嘛，係 啊。 咁啊跟住而家大家出翻去 gym 啦，點樣出翻去 gym 之後咧，而家又縮翻屋企啦。 嗯， 係 啊。 咁今日咧就係教大家做咩咧嚇，即係。是腹肌的訓練啊，即係我哋 call 你嘅時候，你要腹肌嗰啲啊， 係啊，五腹肌。 其實腹肌有幾多嚿嘅咧？六嚿定八嚿嘅咧？ 好似話天生人人唔同嘅喎、哦。 定還是睇你鍛鍊幾多啊？ 好似話有啲人天生係六嚿，有啲係天生八嚿。 其實咧，其實腹部嗰兩嗰、那個肌肉係得兩條嘅啫，不過因為佢咁長咧，所以喺嗰條裏邊咧係中間有啲剪啊。 嚇！ 即係嗰啲即係肌肉咧，有時啲牛脂咪楞住啲白色嗰啲咁樣嘅 筋啊， 韌帶咁嘅嘢咧。咁咧，如果咧你腹部脂肪係薄嘅，即係你嗰塊皮冇咩嘢冚住咧，你好容易見到噶。 但係普遍人都唔係，普遍人都冇乜唔好難見到嘅。普遍人 咁，但係如果你係即係成日練支粒咧，咁佢嗰嚿佢嗰條肌肉裏面咧，紅色嘅部分咧就比較漲，咁、你就會見到佢漲咗出嚟，咁啊哇，好大隻啊咁樣咯。 好啊，咁啊今晚跟佢學下練腹肌啊， 或者笑到有腹肌啦嚇、啊， 都 係 好 咁樣啊嚇。 咁啊，大家一齊腹肌啦 嚇。好， 唔該嘉晨，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铜锣湾告示打道海工大厦和海都大厦在上午大约八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一点，大约63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一名居民需要重新采样。自上午大约八点起，受限区域内已经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证明已经接受强制检测，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后，可以经由指定出口离开。政府人员在受限区域内到访大约250户，当中大约60户没有人应援，包括一些确诊个案和可能已经接受隔离的住户，部分单位亦都可能是空置，当局会跟进。西营盘德辅道西军益大厦第三期上午大约七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两点，大约18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自上午大约七点起，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在向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775户，当中大约70户没有人应援，包括一些确诊个案和可能已经接受隔离的住户，亦都有可能部分单位是空置，会采取措施跟进。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今日将会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已经抵达安克雷奇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接受内地传媒访问，对于美方宣称将会在对话之中谈及台湾、涉疆、涉港和人权等的话题，崔天海说在这些核心利益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如果认为单方面或者找几个国家向中方施压，中方就会妥协和让步，这种态度只会将对话引向死胡同。崔天海说，今次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中美双方高层首次面对面沟通，中方并不指望一次对话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并没有过高的期待和幻想，希望会谈能够成为一个开端，双方带着诚意来，带着理解离开。 美國聯儲局維持利率不變，聯邦基金利率目標範圍維持在0至0.25厘。聯儲局說經濟活動和就業指標最近回升，在刺激措施下美國避過一些最壞情況，會維持寬鬆貨幣政策直至就業最大化，以及通脹在一段時間內適度高於 2%。 聯儲局又大幅調高今年經濟增長預測至 6.5%，預期今年底失業率降至 4.5%， 通脹率達到 2.4%，高於聯儲局2%的目標。不過會後聲明說，受到疫情影響最嚴重的行業仍然疲弱，經濟發展前景很大程度仍然是取決於疫情和疫苗接種的進展。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雨和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日間相當溫暖，早晚沿岸有薄霧，星期日北風增強，星期一朝早天氣清涼。現在氣温22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9,366点，升326点，总成交金额11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4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5蚊，升10.5；美团336.4，升11蚊；阿里巴巴228.2，升5.6。美盟集团19.56跌2.54，小米集团26.9升6.5，友邦保险98.7升1.1，信宇光学科技184.9升6蚊，港交所463.2升8.6，中芯国际27蚊升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4，日元109.1，瑞士法郎0.924，加元1.24，人民幣6.496，英磅對美元1.395，歐元對美元1.197，澳元對美元0.782，新西蘭元對美元0.725。日經平均指數報30,435點，升520點。港金現價報16,20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26美元，卖出175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啲塞车嘅消息先啦。九龙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明爱医院对开较早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塞到清丽苑啊。呈祥道观塘方向，明爱医院对开有意外，塞到清丽苑。调翻转咧，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一带咧，而家都系多车嘅，慢车个龙尾去到风力楼。而之前油麻地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开嘅意外事故就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多车啦，龙尾去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女童军总会对开之前的意外事故清一场噶啦，仲系多车，龙尾去到漆咸道北近住马坑涌道。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轨同埋尖沙咀线都多车嘅，主要因为受到加士居道之前的意外事故影响，塞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在军营附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去九龙方向龙尾近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单车馆公园。咁啊，港岛咧西区同埋铜锣湾都仲系因为有强检行动啊，咁所以咧江乐道西行线近住军益大厦三期对开部分行车线仲系有封路措施，而铜锣湾嘅景隆街介乎告士打道至谢斐道一段咧，亦都系需要临时封闭。 中环嗰边咧，中环湾仔绕道嘅中环入口去湾仔北方向就比较多车少少噶。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联合道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咧，就仲系多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掩布房街至怡安角段就比较繁忙嘅。观塘伟业街天桥西行，近住启祥道就多车啊，慢车个龙尾去到平石村。新界咧，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啊，去九龙方向咁啊，龙尾去到马场附近。葵芳嗰边嘅葵福路回旋处一带咧，交通较为挤塞。安全车速报告有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逆境之中，用音乐引爆正能量。 电视节目 Station Plus 音乐会，今个星期请嚟钟舒曼、钟舒淇两姊妹。 以歌声 用舞蹈为大家打打气， 他们更会为好友创作人张可荣 和歌手梁浩然站台合唱，透过音乐 见证友情， 歌颂友情。 Stay Tuned Plus 音乐会 星期六下午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日。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似乎大家都是因为他做了游戏的代言人而认识他。其中一位咧，全球最红嘅女 rapper Cardi B。 外形十分之省镜，兼且咧好搞笑嘅 Cardi B 呢个礼拜上升到去亚军宝座，好有机会问鼎冠军啊 ！Cardi B 嘅新作 Up，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云中。 今朝我想讲喺边度做嘢最好。因为今次疫情关系，我哋嘅生活起咗好大嘅变化，例如唔可以太多人聚集埋一齐，餐厅食肆座位减少咗，戴口罩，尽量要留喺屋企，但系仍然要翻工噶。由于要留喺屋企，唔可以太多人聚集，所以好多公司都实行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其实之前某啲行业已经用咗呢个在家工作嘅方法。例如资讯科技公司，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对着部电脑做事，所以只要有部电脑就可以做事。 随住科技发展，好多行业都系对住部电脑，变相唔需要办公室。但系随住而家环境慢慢又转变，好多公司都要求啲同事翻去办公室做嘢啦。呢个时候有一啲唔同嘅声音出现，就系不如我哋继续在家工作啦。早前美国有一个调查，有 24% 受访者希望疫情之后继续在家工作，或者最低限度增加留在屋企工作的比例。希望回复以前翻办公室打工的就有 55%， 仍然是主流。有两成人认为在屋企做嘢生产力仲会上升添。但是都有四成人认为在家工作令生产力下降。咁在家工作系咪未来嘅大趋势呢？另一个调查就话咧，有 62% 在家工作嘅打工仔觉得比以前翻办公室开心咗，因为佢哋自己可以调节到工作与生活平衡 （work-life balance）， 仲觉得自己生产力提高，又唔使花时间喺交通上。由于唔使翻办公室，直头想搬屋添，搬去乡村地方都可以，唔使挨贵租又可以开心啲。仲有一个调查话，有 68% 年龄介乎18至34岁嘅年轻打工仔，佢哋觉得在家工作，自己嘅工作效率系会好过翻办公室。相反，55至64岁嘅打工仔只有 44% 会觉得可以维持到一样嘅工作效率。讲到咁好，在家工作真系咁点？之前调查话，年轻嘅打工仔觉得喺屋企做嘢好过翻办公室，但系调查有冇问到佢哋喺办公室系咪真系做到嘢先？如果佢哋喺办公室本身嘅工作能力系低嘅，无论地方转去边，工作能力相对都系高咗噶啦。在公园工作 work from park 都可以嘅，所以先要搞清楚平时佢哋喺办公室系点样工作。另外有报告亦都显示，有 53% 受访者话在家工作曾经感觉到孤单寂寞，亦都感觉到焦虑。所以在家工作是好定唔好，会因应唔同嘅行业、唔同嘅人有所分别嘅。简单讲，就是做嘢唔一定要喺办公室，但是你在家工作亦唔代表你会做到嘢咯。其实都是睇你自己个人点样工作嘅啫。以前嘅年代，打工仔分为蓝领、白领，翻办公室要着白恤衫，所以叫做白领。以前香港好多都系制造业，去工厂打工，着得轻松啲就可以，呢啲叫做蓝领。如果而家原本要翻办公室嘅人变咗唔使翻办公室，唔使再着白恤衫啦，究竟佢哋叫做蓝领还是白领？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快快乐乐、随随便便去翻工。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鸡蛋嘅煮法变化多端，亦都系做早餐嘅一个好材料。 炒蛋、煎蛋、烚蛋、半熟蛋，我想大家都可能吃过了。今早上就推介一个新的煮法，就叫做特色煎蛋，希望你都会在鸡蛋里面找到一些不平凡的味道啦。鸡蛋啱食嘛？你喜欢吃什么鸡蛋啊？即系点整法？你喜欢吃烚蛋？ 跟住加美咩豉油落去 啦？哦，系啊， 系其实好 OK 啊，我觉得。 我中意食椒加淮盐，淮盐啊， 淮盐 系啊， 系咪啊？ 系啊，即系嗰啲叫做半熟蛋，跟住加淮盐咯。 哦，咦，都 OK 喎。 系啊， 其实简单啲啦，我觉得即系唔使咁复杂嘅。 嗱，今次呢个煎蛋其实佢好靓嘅，我咧就系睇一个外国厨师嘅节目，咁样佢就 咦呢排都睇好多外国嘅厨师。 系啊，要攞啲灵感啊，系啊。咁 你唔睇印度嘅厨师或者泰国嘅厨师咧？ 我講真喎，好多身邊嘅朋友好中意食印度菜，即係間唔時就話啊，想食下佢哋啲。 我都係㗎。 係咯， 我兩三日就想食一次咖喱㗎啦。 咁緊要？ 我前世可能係印度人嚟，估計。 咁你都換得好徹底下喎，成個感覺。 同埋印度食印度咖喱咧，聞說啊嚇。可以增強抵抗力啊！ 哦，因為佢有好多香料啊， 養生啊，即係叫做抗氧化， 係有姜黃素啊嘛，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就麻麻地嘅，因為好濃啊，嗰、那個味道 係咩？正喎、 啊，正啊！ 食完成口咖喱味、啊。 我研究一下啦。咁呢、這個煎 冇叫你整，我分享我自己個人心得。 我研究到睇下點樣可以你自己喺屋企都整到嘛？你咁中意食呢個特色煎蛋咧，好靚嘅佢樣。即係如果你話朝頭早做嘅早餐咧，咁首先。先咧，佢就炒香咗啲材料，譬如有蒜片啦，佢切咗一啲新鲜嘅蒜片啦，有啲辣椒丝啦、红椒丝啦，咁有啲红色啦，咁你中意可你可以切埋青椒丝都得嘅。咁、其实主要攞佢嘅颜色同埋嗰个椒嘅香味啦。跟住咧就落一个好似金不换嘅叶，系啦，又系炒一炒佢，即系每样呢啲。材料咧，每樣落少少。 我都太太地喎， 係 金不換呢個元素， 因為我自己就中意金不換嘅。咁跟住咧就落少少油咧，就爆香呢一啲嘅材料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將佢咧好似圍一個圈咁樣。 我又圍一個圈。 係啦，跟住咧就打只雞蛋喺中間，咁跟住煎啦。咁因為你一打只雞蛋喺中間咧，佢嗰啲蛋白咪散開。係 啊 係 啊。 咁變相佢一散開嘅時候咧，就會黐住頭先所講嘅紅椒啊、青椒啊。 薄餅咁啊，係咪？係 啦， 蛋堡啊，蛋餅咁樣。 其实佢就系中间都系 keep 住有蛋黄嘅，你可以幻想到中间就系一个蛋黄啦，出边嘅蛋白个边咧就围住咗唔同嘅蒜片啊、椒丝啊，同埋金不换嘅叶啊，好似一条裙边咁样，即系呢一只煎蛋好似有个裙边咁样。咁再加上咧，佢因为本身鸡蛋好似你头先咁讲，你都会落豉油啊，我都会落盐啊，即系本身都要调下味噶嘛。咁但系头先嗰啲料头咧就加咗好多香味俾个鸡蛋啊，咁所以其实咧整出嚟香之余咧，亦都有。好靚嘅顏色， 但都要加少少鹽嘅， 都要加少少鹽嘅，你可以加喺中間個蛋黃個位咯，係啊，但係呢個係幾靚噶，我見佢整出嚟。 咁平凡嘅雞蛋，你都可以咁用心去煮， 都係 你而家真係好有深度啊！我覺得你煮嘢食係啊， 我怕醜啊，唔講。 白元浩的享樂時代。 嚟到咧，好忍唔住问一下阿钟哥，即系头先佢哋讲嘅咖喱咧，食咖喱你中唔中意啊？ 哦， 印度咖喱佢哋讲嘅头先。 嗱，首先如果系香嘅我冇所谓，辣嘅我就唔得啦，因为我唔食得辣啊嘛、 哦。甜咖喱 得，绝对多多都得， 系、哦。 但如果辣嘅我唔得。 甜咖喱咁即系其实系日式 日式咖喱咯， 或者麻辣啊，麻辣咖喱都 系啊，都得， 即系嗰啲椰香、 椰香嗰啲， 我中意麻辣式嘅。 青咖喱唔辣都 OK 喎，真系。 仲有好多嘢中意 啦，我最近嗰个享乐时代其中一个，其实呢个都已经系好耐嘅享乐时代，不过今日攞翻出嚟同听众分享一下咧，就系咩咧？其实我有阵时都会即系煮下嘢食噶嘛。咁我对于煮嘢食嘅时候，其实有一样嘢我自己好中意，就系去了解嗰个食材，唔系净系营养，去了解譬如呢一道餸。 佢到底嗰個歷史或者佢點樣演變，原來係好多好得意嘅嘢嘅。咁、 嗯、 其中有一個咧，得就係同咖喱好有關係嘅。咁日本有個北海道啦，咁北海道佢哋自己都有自己嘅咖喱，嗯、不過佢哋嘅咖喱咧係好特別嘅。嗱、嗯，我哋平時食嗰啲咖喱咧係傑塔塔嗰啲咖喱汁啦，跟、 嗯、 住可能撈飯啊，或者大家食過嗰啲咖喱拉麵嘅時候咧，個湯底都係比較上。唔會話特別稀嘅，係、 嗯、 啦， 結結地， 係啦，有少少結結地嘅。咁但係今次咧，我就食咗一個嘅叫做北海道咖喱，都係香港食㗎。 哦， 咁啊喺鰂魚涌嗰度咁樣嘅。咁啊喺香港食咗呢個北海道咖喱，咁啊北海道人煮嘅。咁一食嘅時候咧，我就發覺第一，佢個湯咧係完全係同水冇分別嘅，即係嗰個稀同埋嗰個結嗰個程度啦，即係同水一樣。嗯、但係佢飲落去嘅時候咧。佢係一個好香嘅咖喱同埋雞湯嘅味道、 嗯、 mix 埋咗一齊。好啦，咁我就喺度研究，就問翻佢：喂，呢、這個北海道叫做我咁講啦，叫咖喱湯飯啦、 嗯， 即係佢日文叫做 soup 咖喱咁樣嘅。咁佢呢一個 soup 呢、這個湯咖喱咧，其實 soup 咖喱 係啦 ，soup 咖喱 soup 係冇錯啦，係啦。咁啊又湯又咖喱，咁原來佢哋以前咧呢一個餸菜咧。是由藥膳嗰度做出嚟嘅，咁、 哦、 所謂藥膳係咩呢就唔係話一定係病咗嘅人先食嘅，係、嗯、因為佢哋可能北方啊咁北嘅地方咧，咁佢哋就蔬菜又要有陣時要收埋啊，咁冬天咧又好似啲其他動物又冬眠，咁佢又冇嘢食嘅，要好做好多農作物嘅嘢啦，咁所以佢哋嗰啲叫做湯咖喱咧，會擺啲叫做有少少乾乾地同埋炸香咗嘅菜喺呢一個嘅湯入邊嘅，咁、啊、上菜嘅時候咧就。湯就一碗啦，然後入面咧就有好多餸嘅。咁我食嗰個咧就嗌咗個雞啦。咁其實佢仲有豬啊、牛嗰啲都有嘅。咁啊有個雞，咁啊成隻雞髀咧就放咗入面。咁中間仲有啲炸嘅茄子啦，炸嘅南瓜啦，咁啊又有好多炒香咗嘅洋葱喺入面。所以你想象到咧，其實個湯嗰個味道咧，除咗咖喱之外，其他嘅香料嘅味道都係幾豐富，同埋幾清甜啊，完全唔辣嘅。好啦，咁啊食， 但佢將啲炸咗嘅嘢又擺翻喺湯裏面， 佢擺喺個面嘅咋？ 哦， 佢擺喺個面啊，仲係嗰啲擺得好靚嗰啲咧，即係佢又唔會話整到個湯濕曬嗰啲炸。係 咯，我以為會唔會油咗個湯，又或者嗰啲炸好咗嘅嘢又淋咗。係 啊，佢做得都幾精緻嘅。 唔係，但係阿小白直話講咧，佢話飲啊，即係飲咗直頭飲咗個湯啊。 係啊， 但係始終咧，我個概即係我哋大家好多人嘅概念咧，就係咖喱。结噶嘛？ 系啊！ 如果话饮晒佢，饮晒佢会唔会即刻屙？ 我初头咧，其实第一次接受一隻人哋同我讲话，北海道呢个汤咖喱嘅时候，我都有少少即系同中国一样嘅谂法，咁结或者咖喱就咁饮得唔得啊？咁样咁，但系原来佢嗰只真系得。你发觉佢，你已经唔会用一个咖喱去到形容佢嗰个汤、 嗯。 不过佢系一个咧有咖喱香味嘅鸡汤，我会咁样形容。咁、所以咧，佢上菜嘅时候又靓啦。咁同埋佢嗰个饭咧，佢零零四四一碟咧。擺喺側邊嘅，咁佢有啲食法咧，就係譬如你，我首先攞咗嗰個炸咗嘅茄子，就放喺嗰個飯嗰度，就一齊食又得。有啲人咧就中意咧，我冇所謂啦，就算嗰啲矮瓜啊，嗰啲南瓜咧就浸濕咗都冇所謂，我就連成碟飯咧倒落嗰個咖喱湯入邊 又得， 係啦，咁啊變咗係咖喱泡飯， 係咪好淺色嘅嗰個咖喱湯？ 個咖喱湯咧， 定係同我哋平時食嗰啲濃咖喱都係 咁樣嘅， 佢只係中間個位，佢唔會話好濃，但係又唔係話好清咁、樣嘅。咁所以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得意嘅嘗試。同埋咧，佢之前咧其實有個沙律上嘅，咁個沙律就普通嗰啲薯仔沙律啦。咁、但係咧，佢薯仔沙律側邊咧，佢就話到咧，原來北海道人咧習慣咗食完沙律之後咧，特別係以前嗰啲留落嚟嘅文化咧，佢哋話會飲一個咧。雞同埋呢一個薑嘅湯， 哦， 即係用雞同薑一齊煲咗出嚟一個白白地色，好似望落有啲似薏米水咁嘅顏色嘅湯嚟嘅，咁、咪就用個杯咧，係用杯喎，裝住咗，咁啊初頭一睇嘅時候，哇！呢杯咁 係咪茶嚟㗎？係 咯，因為我真係以為薏米水望落去嘅時候，但係冇理由喺日本料理嗰度出現薏米水，應 該精華嚟㗎， 藥膳 係啦， 藥膳 藥膳啊嘛，咁、所以一飲嘅時候，咦？呢、這個係原來係雞湯同埋呢一個薑嘅。混合物嚟嘅，咁飲落去嘅時候，我都覺得可以接受。咁啊，成 set 咁樣咧，我覺得真係有一種好食到北海道鄉土料理嘅感覺啦。 同埋我發覺咧，即係聽完之後咧，個人好似暖咗啲啊，因為北海道好凍啊嘛。咁你又薑啦，又雞湯啦，再加埋你嗰個咖喱都變成湯，可以係咁飲落去嘅時候，可能就係呢一個嘅功效。 係啊，有機會我覺得可以試一試。 係啊， 鋪頭喺一齊去 咩？鰂魚涌啊， 鰂魚涌啊， 好多朋友都話咧，鰂魚涌區咧揾食好難啊。 同埋間鋪頭其實好，除咗嗰啲 staff 有日本人老闆之外啦。 其實食客好多都係日本人。 就算阿歐唔係淨係鰂魚涌區揾食好難啊，成個香港揾食都好難。係 啊，唔係我話 lunch 揾食啫，有時排隊咧一個鐘頭咧，即係食 lunch 時間啦。咁可能你用咗15分鐘以至20分鐘咧排隊，咁啊排完隊之後咧，咁啊跟住咧就要等個餐嚟啦。咁啊個餐嚟咗咧，你又要影相啦，跟住又要食，可能真係食到落口嘅時間得15至20分鐘嘅時間。 自己攞嚟嘅啫，冇人叫你影相。想噶嘛， 但等位都要时间啊嘛，系咪先？等位 要 啊， 系啊，哇！打工仔喺嗰度搵餐饭真系 系啊， 系难嘅。 系啊，睇下啲公司可唔可以有叫做渐进食 lunch 时间咯，即系有啲系11点食，有啲系12点食， 弹性系啊， 有啲系3点食，有啲系唔食咁样。 11点食食个 brunch 系嘛，即系当埋晏昼早餐加晏昼就算数， 仲悭咗一餐添， 系咯， 系啊， 可以试下呢个，都几特别啦。好似香港比较少啲见到，即系香港好多日本菜，不过就你话呢一啲清汤咖喱饭啊，或者咖喱面咧，就真系少听。 头先 Kitty 讲话可以试下咧，我听到佢话。爱吃啊， 爱吃哦， 可能真系暗藏咗一句对白，就系咧，即系太好食啦！ 大家唔好谂咁多啦，未做完嘢啊，做嘢啊。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 你唔好话俾我听，阵间有轻谈展唱不夜天。 唔系，听咗10点新闻报道先。 乖啦。 梁明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咦，个个都喺晒度， 大家都担心留低你一个喺度，惊你闷啊嘛。 嘿，听朝见。